空气方面就普通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到五，咁啊中级度嘅。咁但系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天文台啊都提我哋啦，啊提咩咧？就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嘅火种啊，特别咧呢段时间啊，今日都仲系公众假期啦，可能好多人咧会选择咧就话想去嗰啲郊外嘅地方嗰度咧呼吸下新鲜空气，咁但系郊外地方啊，随时咧就人多过市区，咁啊，大家最紧要咧就戴好口罩啊吓，咁啊记住啲限聚令啊，各样嘅嘢咧都仲系实施紧嘅，咁啊记住人多嘅地方啊就唔好聚集啦吓。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大家喺今天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啊公众假期嘅最后一天啦，咁啊同大家见面嘅，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公众假期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咁啊只要逢星期一至五咧都会出现嘅。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可能咧喺复活节嘅假期入边啊，可以咧就好好地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就算冇得放假嘅，咁啊都期待住补假，咁啊可以令到你回一回气。休息咧系非常之紧要。休息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我知道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啊，例如同啲朋友去露营咁样。见到啲报道咧都话，哇喺成班朋友啊，四日三夜用尽佢都系去露营，搭埋营一住几日咁样。不过人太多咧，其实真系唔系一件咁好嘅事啊吓。咁但系游历咧对我哋嚟讲真系好重要噶、哦。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不单止就真的完全什么都不做的，反而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去到好好地享受一下学习啦，或者体会多些不同的事情，其实都是可以令到我们增进不少。所谓休息不是只是坐在这里，不是只是睡觉，这些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都很需要心灵上或者脑筋上的一个休息放松。如果你连呢啲放松都冇嘅话咧，咁啊纯粹瞓觉，咁你发觉咧，当你再重新啊攞翻本书去读，又或者系从头你嘅工作嘅时候，你发觉个人咧啊都好似冇乜电咁样嘅，反而有啲新嘅体会啊，有啲游历嘅话咧，可以令到你有一种新嘅感觉，搵到一个 flash 嘅自己，搵到一个咧就系更加清新嘅自己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今天嘅时候啦，咁如果冇乜特别计划嘅，不妨咧就喺路上面咁样，有阵时可能自己行过嘅时候，都可以望一望啊其他人同埋事，体会多啲社会啊，或者睇下多啲人嘅气息，咁个人咧都会舒服好多噶。 踏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缨，行陌生的绝岭。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岁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兜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却永久。换上西装，埋没歌声，赚到婚姻多么共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 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一首歌曲来自Ken洪卓立《少年游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疫情持续了超过两年，而疫情底下出现压力，经常都想洗手的情况呢，其实有很大机会会诱发湿疹或者增加它恶化的风险。不过一提到湿疹的治疗，不少人都会联想到类固醇。有调查就研究了，超过半成的成年受访者，他们本身是湿疹的患者，和六成照顾儿童的患者家长都有类固醇恐惧症，并且曾经自行戒过类固醇，结果就令到病情转差了。医生说，类固醇并非治疗湿疹的唯一出路，不过亦都提醒大家千祈不要乱咁断药，或者自己试下不同的偏方，因为这些没有医学根据的方法呢，分分钟会令到病情恶化的。儿科医生就说了，疫情底下湿疹发作的位置呢比较常见是在手部，不过湿疹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呢其实都有可能出现的，而且在儿童的身上呢就最为常见了。引致湿疹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遗传，而外在的因素呢就有机会是清洁剂啊或者是尘螨等等。有组织在去年9月至到今年2月用问卷访问了113名成人患者和53名儿童患者的家长，结果发现接近 80% 的人就说湿疹令到日常生活受限，其他人呢亦都表示湿疹会影响情绪，减少工作和活动的时间。接近80%的家长更加说 湿疹严重影响到小朋友的日常活动，包括了学习、课外活动等等，而且还影响情绪添。皮肤科专科医生就说了，医生其实都不是只是会处方类固醇药物的，而是会根据患者湿疹严重的程度和范围来到安排恰当的治疗，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太担心的。他又说，其实使用外用类固醇都有不同的限制，医生一般都会监察住患者的使用次数和用量，绝少人是需要长时间用类固醇的，而且等病情受控之后，医生就会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协助病人慢慢戒咗类固醇的了。不过如果患者真的很想一剂断尾呢，医生就说了，近年湿疹越来越多治疗的选择，例如可以用一些不含类固醇的抑制剂，透过抑制湿疹患者体内活跃度上升的 PDE4， 减轻了之后就可以促进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从而控制病情了。如果你都是湿疹患者之一，我都希望你可以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方法，不过最好都是及早求医，找专业人士给回专业的医疗意见你，这样应该就是最快可以帮你断尾回复健康的方法了。 我也许不够迷人，看上去与你不亲，但我看你却比一切更重，你早已引领我世界。听说女人要平凡才能和奇才相衬，怕你发展得太过快，结果你放弃我世界。本是低微，我却最会爱惜你，心愿低微，只想可一生一起。任务是爱你一个，这种坚持无人可破。若你发觉世间转变太快，我保证我永远爱大。自问原来你一个女人坚持无人可破，倦了痛了你不必怕尴尬，我给你最烫甜爱大。是想到未来你会怪责我小气，定会听到女人给你赞美，有几个会似我对你。我痛苦可以复原，却怕见到你生气，遇上挫折我只想你发觉，你的我每次也信你。最会爱惜你，心愿低微，只想可一生一起。任务是爱你一个，这种坚持无人可破。若你发觉世间转变太快，我保证我永远爱大。自问原来你一个女人坚持无人可破，倦了痛了你不必怕尴尬，我给你最烫甜爱大。烦恼细碎女人比你了解，我可替你排难调解。 陈慧琳一首歌《小女人》，出面21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7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欢迎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咧就系公众假期红日嚟嘅，咁希望各位听众都可以咧就系好好地吓休息一下，咁啊令到自己嘅体力啊精神力咧都可以咧就系增加翻不少，咁啊可以咧就系应接咧就系之后嘅一啲叫做挑战。好啦，其实咧香港咧都有好多好嘅事情嘅。揾一揾嘅时候咧，都相当之多啊！吓喺疫情期间啦，咁啊叫做非常之严峻，特别系之前嘅时候啊，口罩、成药以及咧就生活用品啊，都非常之缺少。咁啊，当大家咧就关注好多唔同嘅人需要帮忙嘅时候啦，其实亦都有唔少人咧就系除咗咧就本身经济收入唔好之外，亦都可能面对住咧就系失业嘅痛苦。咁啊，有非牟利机构咧就同基金会咧就合作，咁啊上年开始咧就向疫情底下失业嘅人士提供一啲叫做互惠嘅失业援助计划。咁啊，其实都有唔少人咧就系受惠嘅。咁喺呢个时候咧，都系好需要咧就系社会各阶层嘅人咧就互相叫做互相包抄、互相补位，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舒服啲啊，希望咧可以过得好啲，日子咧都系要过嘅。咁啊问题就系如果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啦，有冇身边嘅人啦，社会又会唔会有人帮忙？咁啊见到咧，譬如呢一个机构咁样啦，佢哋都向500户咧就合共啊，总共咧就超过2000人咧就派发食油啊、大米啊、罐头。有阵时一啲嘅物资咧，虽然就未必咧，大家会觉得喂，系咪比现金会好啲啊？不过咧，适当嘅物资啊，可以帮我哋顶住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嘅善心嚟嘅。啊，佢哋亦都有人话到啦，佢哋表示啊，疫情最严峻嘅时期，导致大量嘅食肆咧就停业裁员。政府援助有阵时咧未必能够咧就及时咧就送到有需要嘅人士身上面。咁所以咧，佢哋早前啊，亦都咧会喺一啲譬如屋邨啊，或者唔同嘅人士，佢哋申请嘅话咧，都尽量咧可以提供一啲协助嘅。第五波疫情咧，令到本港短时间之内超过过百万人去到确诊，咁啊医疗系统亦都承受住好大嘅压力，啊冇办法咧就未必全部做到早检测啊、早隔离、早治疗。而第五波嘅来势之前咧，嗱见到又急又猛啦，就算咧就中央派出咗咧就系疾控嘅专家，咁啊但系未必能够即刻第一时间去到做嘅，好彩咁啊而家咧就有唔同嘅人帮忙之后啦。咁可以咧就将呢一个疫情咧就慢慢咧就打退佢啦，希望咁啊快啲咧就可以完完全全啦吓，唔系净系话四人一台啦，啊十几个人一台啊，或者出街都唔需要戴口罩嘅日子快啲翻嚟咁就好啦。 同时坐下我

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咧就公众假期嚟嘅，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8%。咁啊嚟到咧就系4月18日星期一嚟嘅啊，唔知道佢醒咗未咧？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哎呀，公众假期都听到你把声系醒咗咯噃。 咁我要翻工啊嘛。 可能瞓晏咗咧，系咪？ 诶，今日都有瞓晏少少，可能啦。其实礼拜五都已经系呢个假期啦。咁虽然我哋都有翻工，咁但系你知道我哋个一对放假咧好敏感噶嘛，心情有调节噶嘛。咁好似咧连续放咗几日假咁样样咧，就觉得寻晚唔系好愿瞓啊。所以寻晚咧就夜咗好多先瞓。咁啊，今朝早咧的确系迟咗少少，好彩你打嚟咋。 好彩咋。其实讲翻瞓咧，我呢排咧啲睡眠质素都相当之麻麻地啊。上个礼拜咧，你记唔记得我咪同你同阿 O 咧，咪喺度即系直播室嗰度讲开就话，哎呢排咧好似有啲瞓礼颈咁样嘅。 哦，系喎，系喎，系喎。跟住我仲教你喐下只手。 冇错啦，好彩你又教我喐下只手。咁啊，就真系咧条颈肩颈嘅位置咧，真系可以松一松。咁但系咧好奇怪，星期五啦，星期六啦。去到咧就係即係呢兩日咧，其實夜晚瞓覺嘅時候咧，之前啊瞓覺之前咧都冇乜嘢嘅，我就係用咗你教我嗰個鬆一鬆嗰個方法，咁啊日頭冇嘢做就喺度喐下隻手啊，揈下佢啦咁樣。好啦，跟住去到夜晚瞓覺之前咧都 OK 嘅，啊連續兩晚瞓醒覺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痛啊！ 係啦，好奇怪， 我已經咁可能你做錯咗個動作喎、 啊。唔係咧。其实我睡觉之前是舒服的，即是条颈你发觉左令右令都是没什么的。但是睡醒觉之后呢要起，即是一擘大眼要起身，他说哎呀条颈又好像即是紧紧地这样。 嗰、那個手嘅動作事喎、哦，因為你話唔瞓覺就冇事，咁可能關你係咪瞓覺啲枕頭啊，定係床褥啊唔啱啊？ 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咧，你教我個方法咧，就可以令到我非常之好咁樣去到舒緩嗰個嘅問題啦，個痛楚都減少咗啦。咁但係瞓覺嘅時候咧，我都諗啊，其實連續有幾日咧，夜晚都係瞓醒覺之後先至咁樣喎、哦。咁、即係學阿 Kitty 話齋就係，係咪啲叫寝室用品嘅問題咧咁樣？ 係。 百思不得其解，都瞓咗咁耐啦。 咁你去睇下醫生啊？咁我又唔知道你呢幾個瞓覺做咗啲咩？ 咩都冇做，我就係咩都冇做咯。 係咪發噩夢跟住喐嚟喐去啊？我唔知道啦，係啊。咁、啊、你可以，如果你真係唔舒服，我覺得你就快啲去睇啦。因為咧，我都知道，譬如瞓禮鏡呢啲咧，係好唔舒服嘅，影響你成日嘅活動啊咁樣啦。咁所以去。整整佢啦， 系咯，我怀疑可能系因为我瞓觉嘅时候咧，就唔单止唔系话喐得好犀利，而且我仲系唔系点样喐添啊， 系， 因为我瞓觉嘅时候咧，咁啊好啦，瞓之前咧就系譬如就咁摊直咁样瞓咗喺度啦，咁样，我发觉瞓醒嘅时候咧，我都系喺翻嗰个位，同埋啲手手脚脚都好似冇乜点喐，我怀疑系咪唔知僵硬得滞咧，僵硬到个人咧条颈都咁样。 太紧张啊，个人 瞓觉都紧张，几阴功啊！ 好啦，咁我俾你建议，首先咧，你就系真系针对呢一个瞓礼镜去睇医生先。咁如果之后都系唔得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睇下啲放松情绪嗰啲啦，睇下关唔关太紧张事啦。 系、哦。可能太紧张都关事喎、 啊。系啊，放松下啦，尤其是今日假期。 系啦、啊，今日假期， 大家都身体下。 系啊，寻晚都瞓得好咗噶啦，今日都好似冇乜恶化咁，算好噶啦，我觉得。 系啊，冇乱咁喐咯。系啦、啊，呢啲、啊、始终即系可能有时，譬如你自己乱咁喐个头啊，揈嚟揈去啊，反而可能会整伤都未定嘅。 系啊，不过我会继续用你教我嗰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整完之后咧。个人真系松咗好多，好好、啊。 我系因为上次我瞓礼镜个医生系咁样教我嘛，咁啊系好系轻轻一啲舒缓嘅动作嚟嘅， 系啊，好好啊！我哋将呢个方法咧咁好嘅方法，即系一传八，八传十先。 希望唔好咁多人瞓礼镜。 系喎，咁啊系，好啦，快啲翻嚟一齐倾下偈啦吓，转头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啦，咁啊，其实我翻工嘅时候啦，都有见到唔少住喺屋企附近嘅邻居啊，咁啊都系如常啊，虽然公众假期，但系好似咧平日咁样咧，大家都系可能五点钟到咧就见到佢哋，大家都出门口又要翻工啊，所以咧其实啦，城市咧虽然话就话系有公众假期俾我哋享用，但系有好多人咧，佢哋都系继续默默努力工作，大家都加油啊！不过假期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中意有好多户外活动嘅。我哋见到即系嚟到都逼爆啦，系咪？等船都唔知道等几多班。有好多人咧，亦都会选择咧，就系好喜欢一个运动，就系、是、行山啊。当你行山嘅时间，有冇谂过？喂，其实咧，行山嗰啲一座又二座嘅山点嚟嘅咧？咁样啊，所有海拔超过600公尺、高低落差超过200公尺嘅地形咧，啊，原来已经系可以叫做山噶啦。不过就不包括咧火山。火山咧有住一种咧就独特嘅山顶，咁啊山咧就连埋喺一齐嘅时候就组成咗山脉啦。其中有啲山脉咧著名嘅咧就譬如有阿尔卑斯山山脉啦，亚洲嘅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啦，都有好多嘅。好啦，山通常咧就系喺而家地球板块交界嘅时候，地球啊板块漂移嘅过程入边互相碰撞挤压，咁样咧就去到慢慢有啲接啊，互相对接嘅时候咧，就会凸起咗啊，又形成咗山啦。其实火山爆发咧，同或者其他嘅唔同原因，都有机会咧系会形成咗山嘅出现噶噃。好啦，咁啊，但系你行山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喂，如果你去过啲海拔都几高嘅，嗰、那个呼吸咧会困难噶、哦。原因就系因为嗰度氧气少，大家都知啦。其实好特别噶，氧气咧。是好重的，它会下沉，所以平地的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很高的，而当我们在往高处爬的时候，氧气就会越来越稀薄，因为它也都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比起其他气体啊。在海拔3000公尺的地方那里，我们都会出现就有机会了，就是头晕的现象啊。在海拔6000公尺的地方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地球上最高峰啊，最高嘅山嘅前100名啊，有90座咧，其实都系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嚟噶。佢哋嘅高度全部啊都系超过海拔7300公尺。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平均高度啊，就系以每1000年咧2公尺嘅高度咧啊，原来佢哋仲喺度成长紧嘅，你话几得意咧？不过如果你话去到咁高嘅山咧，就都系有好多雪啦，因为咧咁高嘅地方嗰个温度咧亦都系不一样嘅。咁多雪嘅时间咧，亦都会形成咗雪崩。雪崩都有两种有啲不同类型嘅。咁有两种类型嘅雪崩，湿雪崩同埋干嘅雪崩。呢、这个咧就系根据积雪嘅情况去到区分嘅。湿雪崩嘅一个积雪咧就系好湿啊，好重，非常危险。佢咧就会摧毁沿路嘅一切。不过呢一种嘅雪崩嘅下滑速度咧就唔系好快嘅。干雪崩嘅积雪咧就好干燥，而且咧就比较似一啲粉末嘅雪嘅。咁雪崩下滑嘅速度非常之快，来势汹汹，就好似咧就系、是、爆炸嘅炸弹一样，嘣一声就好快脆咧就会吞没一切嘅。有阵时一啲特别细嘅雪啊吸入人体嘅肺部入边咧，其实都有机会导致我哋窒息死亡噶。呢个咧系对生命威胁嘅程度都相当之大嘅。所以咧，虽然我哋就中意行山，咁但系咧喺行山嘅过程入边，都应该咧认识一下我哋嘅大自然，起码知道咧，喂个山点嚟噶，你可以搭到人，咁样先至叫做系认识自己所住嘅地方噶嘛。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养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如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趁着肌肤力摸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会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愿望，我要与你走。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靠风雨，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光。 世界早预防。 Peter， 风月，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我哋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八。 咁啊，而家见到疫情啦，咁啊香港就得以放缓啦，咁啊但系都唔能够松懈嘅。不过都讲下，其实抗疫前后咧，咁啊喺IT 界啊，或者讲下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咧，而家都话在家工作噶嘛，系咪 work from home 啊？ 嗯。 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嘢工作喺呢一个叫做抗疫之后咧，都好大机会可以留低咧？咁啊香港啊、外国啊，有冇啲咩特别嘅工种又可以即系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呢一方面嘅经验咁样咧？ 嗱，如果喺外国嘅话咧 ，work from home 咧，其实咧好早都已经有开始噶啦。咁因为外国嘅公司咧，相对工作咧都系通常比较弹性嘅。 嗯， 系啊，而且咧大家都知道咧因为外国嘅地方比较大，所以可以变咗咧好难集中去做一啲類似例如係托兒呢一類嘅服務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住得偏遠嘅話，咁好可能就通常都係父母咧要照顧翻自己小朋友嘅緣故咧，而需要在家工作。 哦，係喎，其實因為佢哋地方大咧，佢哋好多時都會叫啲員工，你不如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咁但係咧，我有見過啲朋友嘅 case 係咁喎，係公司咧就知道啲家長。即係佢哋員工咧唔得閒翻工，因為要照顧子女又好，或者有其他個別原因都好啦。咁佢哋係將公司嘅 equipment 咧 send 去佢哋屋企，等佢哋可以喺屋喺入邊咧 set up 一個 office 嘅。我見過都有啲咁嘅 case 喎。 都有嘅。咁當然呢個就視乎公司，即係公司同佢嗰個自己嘅之間嘅協商，究竟係做成點樣啦。 哦，咁如果你话嗱，而家抗疫啦，咁有好多嘅工作由原本冇谂过系可以在家工作，都变晒而家好多可以在家工作啦咁样。其实之后咧，仲会唔会睇得到哇？真系有一啲嘅工种咧，佢哋嚟紧个方向都会觉得在家工作都冇乜所谓，会唔会咧？ 其实都会噶，因为有一啲嘅公司都开始谂到，既然在家工作都有。一定嘅效率嘅话咧，咁点解我仲要租 office 啊，仲要维水电啊，咁样嚟到去即系去做呢啲嘅支出咧？咁所以咧，系真系有一啲嘅行业咧，系开始咧去尝试咧在家工作嘅。 会唔会有边一方面嘅行业会比较顺多有机会在家工作咧？零售咁又算唔算都系其中一个？ 都算嘅。我觉得除咗我见到嘅可能系一啲金融嘅行业之外啦。咁又即係牽涉可能一啲資訊咧，唔盡量都唔帶翻屋企嘅情況底下咧，咁嘅嗰啲嘅行業咧，咁基本上都可以在家工作嘅。 咁其實真係越嚟越多嘅咯，例如貨運，如果你嗰個 department 係負責做管理嘅，你唔需要落去嘅，即係需要寫喺個 program 上面安排啲貨物嘅。其實呢一批嘅員工都已經係可以咧在家工作，即係安排一啲嘅工作咧俾其他公司嘅同事，咁其實佢都可以已經又減散咗一個人喺市面上流動噶咯。 冇錯，咁當然呢個都要睇翻公司嘅政策啦。我哋呢個純粹係我哋自己提出嘅意見啫。除此之外，亦都要睇翻員工本身。咁好似我咁樣，我有小朋友嘅，咁好如果我在家工作嘅話，其實相對嘅效率可能比公司真係。降低不少都唔一定啊，咁或者可能要调翻转，可能要夜啲工作嘅，咁亦都对自己可能有一啲唔好嘅心理习惯啦，可能有一啲，咁所以变咗啲多方面嘅嘢都要牵涉在内，先至嚟到去决定究竟系咪可以长远嘅在家工作咯。 系咁啊，例如IT 界啦，咁 IT 界嚟紧会唔会系即系在家工作嘅人多咗咧？因为牵涉到譬如写 program 啊，或者一啲程式啊，其实只要你有电脑咧。你就可以做嘅，因為 I T 界俾我感覺就係有電腦有 internet， 其實佢哋就已經可以翻工嘅咯，即係任何一個地方我哋都可以做嘅咯。咁會唔會反而更加多呢一方面嘅I T 界嘅人才，其實佢哋會可以 work from home？ 絕對係可以嘅，咁但係都係前提要公司同員工磋商好，係唔係？你哋個部門長遠都係諗住 work from home 嘅，如果係可以嘅。咁當然就可以繼續 work from home 落去啦。咁但係就都係要睇翻公司嘅政策，究竟對 work from home 有冇抗拒 啊？咁外國嘅 IT 咧，同香港嘅 IT 界啊、歐洲啊、內地啊，其實有冇喺大家營運上有啲咩唔同 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香港嘅地方細啦，咁所以變咗我哋翻工最多可能真係 再真係頂到盡啦，兩個鐘頭內基本上都可以去到目的地嘅。 嗯。 咁但係外國嘅話，可能真係實在太有啲地方，可能真係太遠，或者變咗另外牽涉嘅一個問題，就係有機會係一啲時差啦。因為外國嘅公司通常都係牽涉比較環球性嘅，咁所以變咗可能開會嘅時候，可能真係夜晚嘅比較多都唔一定。係、嗯、啊，咁所以變咗呢啲情況底下咧，咁你 stay at office 都未必有效啦。咁所以變咗可能有啲人就唯有 work from home 嚟到去開會啊，嚟到去工作啊，嚟到去做一啲相關嘅工作咯。 唔單止 IT 界嘅，任何一個工種都應該諗下咧。咁啊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就衍生咗 work from home 呢一樣嘢，咁啊都幾、嗯、有啲行業都嘅員工咧都覺得幾受歡迎嘅，因為發覺咧可能有啲人真係多咗時間。嗱，屋企又發覺，我都幾夠膽講，就係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喂，其實都幾筍啦咁樣嘅，係啦，即係大家心聲。咁但係係咪有任何工作都可以繼續將呢一個 work from home 咧繼續發展落去咧？咁啊，要等啲僱主自己諗一諗啦。係咪有好咧？咁係嘅，係咪有唔好咧？亦都有嘅。咁啊，睇下個行業點樣發展啊。咁啊，有消息嘅時候，阿圖又再同你講下啦 嚇。好啊， 好，唔該曬阿圖，拜拜。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点解嚟到朝早6:55啊？晨光 Coffee Time 啊，咁天气方面先望一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朝早嘅时间咧就生效紧啦。今日呢個咧，真係值得好一齊去望一望啊！咁香港嘅劍神張家朗啊，繼上年喺東京奧運勇奪金牌之後啦，9個月之後咧，再次咧就實現佢自己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就係、是、登上世界第一嘅寶座啦，成為香港第一名咧就係、是、世界第一嘅男劍手啊！佢又繼續替做緊歷史啦！喺見到呢一個過程入面咧，塞爾維亞站花劍世界盃啊，咁原本男子世界第一嘅意大利劍手科高尼，咁喺64強咧就遭到淘汰，咁令到原本啊喺排名只係以2分落後嘅張家朗啦，咁一舉反先，咁首先咧亦都係首次啦，咁登上咧就係世界第一噶。比賽結束之後咧，今日見到國際劍聯罕有地咧就即時更新呢個排名咯。张家朗就以200分嘅积分就登顶啦，日本剑手就180分就喺第二位，另外就系科高尼跌落第三，咁得到就173分嘅。咁见到24岁嘅张家朗咧喺上年年尾嘅时间咧远征欧洲之前，曾经表明今年咧系以挑战世界第一就系做佢嘅目标嘅。咁事实上啦，喺夺得奥运金牌之后啦，世界排名就升到上去第四嘅张家朗。咁喺上一个月第一站世界杯巴黎站就封王啊。咁之后咧都登上就系呢个世界第二。咁亦都系之前嚟讲咧系排名最高噶啦。张家朗咧喺埃及开罗站32强就止步啦，曾经咧就陷入一个小小嘅低潮嘅。好啦，之后咧就重新再整理一下自己，塞尔维亚站再出发，咁香港人非常之期待，咁叫世一张家朗咧，咁而家出现咗啦。张家朗其实咧就系香港第二位世界第一嘅剑手嚟嘅，咁现时世界排名第8嘅重剑女将江文蔚，咁曾经喺2019年啊。克服佢自己嘅傷患啦，登上高峰。當其時咧就係25歲嘅江文蔚咧，咁連奪兩站世界盃冠軍。咁之前嘅時候亦都創下咗香港劍擊歷史啊！咁喺同年嘅3月由第二升到上去第一，咁成為香港劍擊第一位咧就世界第一啦。所以咧香港都相當之犀利啊！咁有男嘅劍神啦，亦都有女嘅劍神啦。不过睇翻张家朗都真系犀利，佢啊24岁啦，咁啊去到呢个世界嘅顶峰。咁事实上佢由细个开始咧，都已经有好多嘅国际大赛嘅经验噶啦，攞咗好多面嘅奖牌。咁可以话世界第一呢条路咧，对佢嚟讲咧就非常之期待啦。咁而家终于都得到。喺2014年亚洲青年锦标赛，以及咧就喺少年组同埋青年组赛事咧，哇！原来佢以前都已经咧2014年嘅时间狂扫4个金牌啦。之后喺2015年亚锦赛夺得咧就铜牌。咁之后咧18岁之龄啊， 哇！嗰陣時18歲，佢就已經可以叫做亞洲冠軍，獲得咧就少年劍神嘅封號。咁當然啦，2019年嘅時間咧就佢都有低潮嘅，每個人都有噶嘛。佢告別咗16個月嘅獎牌荒，咁啊之後咧，哇，重新咧就再整理一下自己啦。咁啊，更加咧就先喺美國嘅加州咧就得到一個嘅大賽嘅銅牌啦。咁當然咧就更加近嘅就我哋香港人都知道啦，喺呢個東京奧運嗰度咧就可以攞咗呢一個嘅金牌。咁而家更加可以成為咧就世界第一，絕對咧可以話係香港之光啊嚇！好啦，咁啊，听听咧就系7点钟嘅新闻简报先。咁啊，转头咧7点钟之后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同各位听众咧见面噶啦。而家时间咧就嚟到朝早6点59分，出面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听听新闻简报翻嚟，我哋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6点到10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不列为选项。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排名第三，得票率22%。分析相信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投票结果至关重要。马克龙属支持欧盟的中间派，外界认为极左翼选民上届大选由于不希望玛丽娜·勒庞当选，将票投给马克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二台话你知， 买咁多嘢嘅减价？ 唔系，我最近想多啲食素，咪买定啲素食食材咯。我买咗啲豆干、蔬菜、瓜类、豆腐。希望可以食得健康啲啦。 素食通常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嘅膳食，佢嘅食材一般含有比较高嘅膳食纤维，而脂肪同埋热量都比较低，所以一般系相对比较健康嘅。不过 你想话有啲素食食材，例如系素火腿、炸豆卜、老豆干、甜酸斋，喺制作过程中会加咗唔少油、盐、糖，令佢哋可能变得高脂、高钠同高糖。经常食用反而不健康嘛？ 你真的有做足准备、哦、那你应该知道，如果想食素都食得健康和营养均衡的话，第一就要揀选合适的肉类代替品，第二要选择三低一高，即是低脂、低钠、低糖和高膳食纤维的食材。 当然会啦，还有在煮嘢食的时候，我会用多些天然食材、香料或者香草去调味，最后选用低脂烹调方法，例如蒸、炆、炖、灼、小油快炒、上汤浸、焗等的小油烹调方法等等，这样就吃得健康又安心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介乎山道同埋呢一个皇后大道西之间嘅全线咧，现在已经咧就解封噶啦。不过仲有一啲嘅紧急嘅维修啊，咁啊，巴域街来回方向介乎巴域街休憩处同埋呢一个白田街之间嘅全线咧就现已封闭。咁啊，或者咧行经嘅人士咁啊，留意住咧就系现场嘅一啲嘅交通消息啦吓。好，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啊，早晨啊！继续公众假期、啊，出边情况点咧？ 系啊，继续假期快乐啊！正常都系讲呢一句啦。咁啊，见到咧今日身边咧跑步嘅人好多喎、啊，咁样咁可能咧，即系过去嗰一两日咧，其实啊就大家冇乜做运动啦、啊，咁但系就留咗喺屋企啦，咁啊发现咧啊食多咗啦，啊饮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叫做朝头早今日最后一日就清减啲啦，即系所以见到咧喺条街嗰度跑步嘅人咧都多好多嘅，咁但系大家都仲系乖嘅，咁戴住口罩咁去跑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跑步绝对系正嘅，点解咧？有啲凉风啦，咁啊阴阴天咁啦，又唔算特别晒咧，但系又冇落出雨、哦，咁绝对一个上街嘅跑步，特别系跑街嘅一个好嘅天气咯。 非常之好、啊。 小白今日咧见到大家个感觉咧都仲系好悠闲， 系啊，懒洋洋咁样嘛， 放假嘅节奏啦， 系啊， 而且咧见到广播道啦，咁都好多的士大哥啲车泊晒喺度啊，估计咧过去嗰一两日咧，其实都可能搏得尽啲啦，咁啊自己都要搵翻一日嚟休息啦，揸的士都可以唞下，咁所以即系啲标位咧都好多的士嘅，你见到全红啦，即系譬如我哋广播道附近嗰度咧，即系都起码连续有四五架的士大哥都仲系休息嘅状态咁样，咁可能呢个都系反映到今日仲系即系假期嘅尾巴啦，咁啊礼拜六日亦都好多家庭出咗去玩，咁啊玩完之后你都会攰啊，攰完之后可能咧即系复活节最好啊，俾大家咧有一个假期咧可以再休息多一日，即系玩完之后recover 下先， 系啊， 听日再翻工或者翻学啦吓。 玩完之后啊，真系复活啦，到时咁大家可以翻工，即系可以讲埋翻学添啊，因为嚟紧咧都有唔少嘅学校咧就陆陆续续咧就会复课啦吓，咁啊非常之好，咁啊特别我作为家长啦，见到小朋友如果哇可以翻学嘅话咧，真系哇喺俗语讲句嗰个叫咩，还得神乐啊！ 系啊，咁啊，即系交咗学费噶，要翻学噶啦，咁啊，即系纯粹经济学嘅原理都觉得抵啲嘅。OK， 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阿 O。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本周后期就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咁啊，所以而家嘅天气咧就会觉得会凉凉地啊，原来咧隔多两日之后咧就有几阵雨，落完雨之后咧又会去翻炎热嘅天气啦吓。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咁啊，见到出边咧天文台都提一提我哋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紧嘅，咁啊，相对湿度70%，留意住啦吓。好，朝头早嘅时间7:15啦，咁啊，虽然咧就假期啫，咁啊，但系我哋晨光大学嘅一样有堂上嘅。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精伟跟我们讲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喂，好好俏哦，你把声咁啊，同我哋今日讲嗰套剧目都有个字就一样嘅，就系俏红娘啦。因为今日咧，阿 谂 住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套嘅剧目咧，就系阿星哥嘅一套好出名嘅剧啦，就叫做《多情君睡俏红娘》，就好似阿精伟你咁俏。咁其实咁多情君睡又系咩解救咧？ 君睡系个人嚟嘅，将军睡。 哦，即系佢就好多情，咁啊俏红娘咁点啊？ 阿俏红娘咧就系喺呢套戏入面咧有啲好重要嘅动作做咗，就令到成件事发生嘅。其实咧，阿 Kitty， 我首先想问你先，你觉得红娘是什么先？ 红娘系咪即系帮人哋牵红线嗰啲红娘啊？即系撮合人哋嘅嗰啲叫做系嘛？ 係啦係啦，嗱而家近代我哋就會咁樣形容啦，係咪？即係媒人啦、啊，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啲書面啲咁講，就係、是、媒人啦、啊。我哋叫媒人就做紅娘。咁但係其實咧，我想講呢一個嘅講法咧，正正就係嚟緊喺呢個戲嗰度，即係呢個戲就係講緊阿紅娘撮合咗阿君帥同埋恩恩嘅。如果在原底原劇的時候呢，其實這一套戲呢西廂記有沒有聽過啊？ 有有有。 是啦，其實這套戲呢其實是西廂記來的。但是為什麼正如你說齋啦，一諗不是男女主角一啤那些。 對，為什麼無啦啦那個劇名是個男主角和紅娘的呢？ 沒錯啦，就是因為呢其實在粵劇即是阿星哥這個創作裡面呢，俏红娘嗰个气氛咧系比较重嘅，系因为咧佢当中咧有好多嘅场口咧都系偏咗喺阿红娘嗰度，以至咧阿红娘喺发挥上面啦，同埋喺剧情上面嗰个转折嗰个功能上咧系比较紧要啲嘅，咁所以咧呢个咧系比较少有嘅一套剧咧，唔系用正常一 pair 才子佳人嚟到去做一个主角。而是做一个叫做公子同一个妹仔吓、啊，一个妹仔咁样嚟到去做一个戏名添，甚至系同埋即系男女主角咁样嘅。 系咁、那个故事大概讲咩嘅咧？精伟 系啦，个故事咧，即系如果大家咧其实有睇过《西厢记》啦，都大概知噶啦。咁就系当时咧喺山西即系呢个普救寺嗰度借宿嘅书生啦，就系、是、阿张君帥啊，呢、這个就多情君帥啦啊。咁佢咧就即系咧啱啱喺个寺庙嗰度咧就巧遇啊呢、這个咧即系要扶灵柩啊翻去乡下，即系阿中途喺呢个寺庙度借宿。嘅崔相国个女阿崔恩恩啊，头先咧我哋就话啊，即系原底应该系女主角嗰个啦吓，咁啊喺原剧入面系女主角嚟嘅，咁啊两个咧就啊即系吟诗作对又互生情愫咁样嗰啲啦，咁之后咧嗱半张阿孙飞虎咧吓，即系又慕名咧阿崔恩恩貌美喎。啊，即系等同你望住阿星哥啊，星哥啊，咁样咧，即系啱啱啊，咁样，即系佢就咁样，系啦，啱啱靓女啊，咁啊，梗系要即系强抢噶啦，系咪？即系靓女梗系强抢，要逼婚咁样。咁如果咧三日之内都交唔出嘅话咧，咁就烧咗成个寺佢啦，咁样吓，烧成个地啊，即系晒晒所有嘅僧人咁样吓。 系， 咁啊咧，啱啱个阿妈咧，咁啊，即系就宣称啦，即系如果咧，即系梗系 call 爸啦，系咪？啊，边个救到我个女？咁我就将佢许配俾佢。以前好兴呢条桥噶嘛，系啦，即系嫁女就明明本来唔想嫁女嘅，后屘结果又变咗嫁女噶嘛，又唔紧要。 但个问题系到底有冇咁多人想娶佢先？ 咁靓女就多人娶噶啦。 OK OK， 即系重点就系、是即系要一个咧就可以救到我个女嘅吓、即系救嫁都要嫁俾一个救到个女。咁啊，所以咧嗰阵时咧就阿张生啦，即系阿张君帥咧，佢就。向一位故友啊，就寫咧就呢、這個舊友咧就阿白馬將軍啊，即係杜太守咧就寫咗封求救信，咁樣咧就由一個僧人咧阿慧明啦嚇特為送出呢一封信咧，之後就可以俾呢個杜太守搬救兵過嚟嘅。咁但係咧阿老夫人咧又覺得啦。當時的軍帥咧，就普通的書生仔，又冇功名，乜都冇咁嗰啲啊，又有啲狗眼看人低啊。我哋叫呢狗眼看人低啦，即系觉得门不当啊湖不对咁样啦，咁所以咧就想悔婚，咁啊即系就唯有啊送金俾佢啊，即系唔俾个女你啊俾啲金你咁样啦，之后咧两个结义金兰就算啦吓、即系你扮佢做佢义兄咁样啦吓、即系契哥契妹咁样嗰啲啦，咁梗系唔系咁老数啦，系咪？两个本身又已经即系有暧昧噶啦嘛，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咁啊张生啊梗系即系通常呢啲就会抑郁噶啦，咁啊通常都系咁。咁啊，恩恩又系啦，即系两个都抑郁咁嘅款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犀利啦，就系、是、呢个红娘就系帮手撮合呢件事啦。咁啊，红娘咧系阿张生咧就即系请阿红娘帮手咧，就有一场咧叫做递简，系啦，即系送个书帖咁样咧嚟到去即系俾两个人可以暗通书信啦。咁啊，最后咧仲成功幽会添啊，咁样。咁啊，点知咧俾阿老夫人咧就发现咗啦。 即系棒打鸳鸯咁样啦， 冇错啦，梗系想咁样啦。咁但系棒打鸳鸯之前咧，首先就棒打红娘，咁所以就出现咗一场好经典嘅叫做敲红啦，又系好经典嘅场口嚟嘅。咁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系咁闹佢啦，即系咁啊。但系咧，阿洪亮咧就帮手据理力争吓，咁样即系觉得冇理由嘅。咁两个明明都真系有情噶嘛，咩咁嗰啲啊吓。咁啊，老夫人咧就既然都系咁，啊无可奈何啦，就觉得好啦。咁啊，张生你上京赴考啦，啊如果你可以节前功嘅话咧，咁我就将阿恩许配俾你啦。 嗯。 咁所以咧，最终亦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咁啊又系嗰啲啦，即系上京赴考咧就高中到啦，高中到就翻嚟娶到啦，娶到就即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噶啦，冇错。咁啊呢个故仔咧喺以前嚟到讲咧，系一啲叫做点样讲咧，即系冲破呢啲门当户对嘅，以前好兴咁样噶嘛，其实而家呢个世代都有嘅，即系啲冲破呢啲门当户对嘅，即系以爱情行先咁样嘅一啲剧目咧，咁喺当时特别系几十年前都仲比较守旧少少啦嘅情况之下，其实各个效力就等同当年即系原剧一出嘅时候啊，即係嗰個威力一樣，喺啲好封建嘅思想入面嚟到有一啲創新。咁其次就係將佢嗰個主角咧擺咗喺阿洪亮嗰度咧，咁啊即係變咗阿洪亮咧，佢發揮嗰個空間又大好多。咁啊當中嗰啲無論遞簡嘅情節啊，無論蝦王嘅情節啊，都係即係佢點樣發聲啊？調翻轉頭咧，呢個戲咧就相對係一個發聲，即係喺阿洪亮身上發聲嘅戲比較多一啲。咁啊，但係星哥嘅演繹咧都不容忽視嘅喎，即係雖然我哋講咗好多啦，咁啊，但系咧，即系阿星哥佢演绎嘅张生咧，即系喺翻一啲嘅文献入面都讲到啦，佢真系嗰种儒雅多情咧，系真系做得到出嚟嘅。咁所以咧，佢 好有说服力啊！其实阿星哥演，即系阿星哥个外表咁俊俏，咁佢多情好似好合理喎，即系个角色系咪先？咁阿恩恩同埋洪亮又分别系边一位演咧？ 当时咧主角就梗系阿。好球姐啦，阿球姐啦，陈好球啦，系啦，咁啊，即系主角嚟噶嘛，咁样，咁恩恩咧，其实咁多年嚟咧，都有好多人演过嘅， 咁、大家可以又睇下呢一套啦，都好似几轻松嘅爱情剧咁样样啦，因为到后来咧，都系呢个大团圆结局噶嘛，咁啊睇下呢一个嘅多情君帅啊，到底有几咁多情啊，最后点样可以靠阿洪亮之力咧，就可以取得美人归？啦，咁啊，呢一套剧应该大家 洪亮有几超啦， 系啦，有几超咧，冇阿精伟咁超啦，系咩途径可以揾得到嚟睇啦？阿精伟， 其实网上都会有啲片段嘅，咁啊，又或者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剧场可以开放翻嘅时候，就梗系入剧场睇啦。 系啊，而家都会继续都会演呢一套嘅剧目嘅，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倾到呢度啦，唔该晒精伟，下个礼拜再倾过。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get it right all night, yeah.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众生。 就注定落场，唔好太嚣张，企喺潮流嘅尖端，飙下个气场。四三二一，埋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今日又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 嚟到朝早七点二十八分啊，咁啊，出边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到五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今日系四月十八日，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适宜解除，如是勿取。 吓、啊，星期一就咁， 唔使太紧张、啊。今日记诸事不宜， 仲话唔使紧张， 都系咁样过噶啦。今日都系国际业余收音机爱好者日， 无论业余还是专业，我都会非常尊敬对广播充满热诚嘅朋友。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7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录得三位数。新增个案包括446宗核酸检测同301宗快测阳性。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有24名患者喺公立医院离世，年龄由55至到105岁。滞后情报死亡个案5宗，年龄由70至到86岁。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同医管局同教育局演练复课之后一旦爆发疫情的应对情况，又预计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人流增多，疫情可能反弹。另外，医管局早前录得15宗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的报告，有严重个案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医管局提醒家长留意仔女的康复情况，又说最有效预防是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升上男子花剑世界排名第一。张家朗在周末以世界排名第二身份出战男子花剑世界杯贝尔格莱德站，虽然八强止步，7-15不敌2012年伦敦奥运团体金牌功臣意大利的亚和拉。不过因为原本的一哥意大利剑手科干尼早在首圈出局，令世界排名积分出现逆转。在最新的世界排名，张家朗以200分进占世界第一，科干尼跌落第三位。 今次是张家朗职业生涯中首次成为世界第一，亦是继女子重剑的江文蔚之后，香港另一名世界排名第一的剑手。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说，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内的守军并没有投降。什米加尔表示，被围困的乌克兰部队拒绝俄罗斯的劝降，声称战斗直至最后。较早前，俄军话已经再次敦促马里乌波尔一间嘅钢铁厂内嘅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采取正确决定，放低武器投降。俄罗斯国防部估计仍然有400名乌克兰武装喺钢铁厂内。莫斯科话，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嘅亚速营已经接获基辅嘅命令，如果有人意图投降，即场射杀。外界相信俄军修订战略主要是夺取东部顿巴斯地区控制权，建立和克里米亚连成一线的陆上走廊通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有最有义气兄弟选举的话 ，AK 应该入围啦。 AK 咧系好照顾兄弟嘅，之前同 Lockman 合作《虎道门》嘅时候咧，佢已经有 Rebound 呢一首歌同 Elton 合作嘅念头。到真正揾对方嘅时候咧，有希望可以加入多啲对方中意嘅元素，譬如 rap 啊、funk style、popping 等等。作曲编曲监制黄双俊，填词有 Oscar，rap 嘅词系 Elton Wong。上榜三星期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Anson Kong、Elton Wong、Rebou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英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由于疫情关系，考生除了努力温习之外，亦需要留意进入考场前的防疫准备，以便顺利进入考场。 祝各位考试顺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以下是有关外交的题目。派往外地的外交领事人员，其实是派出国派驻接受国的官方代表。例如中国驻美大使就是驻守美国的中国官方代表了。而问题就是，外交领事人员能否干涉接受国的内政呢？三个选择 ：A. 不得干涉 ；B. 可以干涉 ；C. 视乎情况干涉。 呢啲情况一系可以，一系唔可以嘅啫，边会视乎情况而定噶？ 冇错啊！而且我觉得正确答案一定系不得干涉。 乜你今次咁肯定嘅？ 梗系啦。 其實派出外交領事去其他國家是代表了兩國的關係友好，但不代表我們可以對著其他國家指指點點。 那你說得很有道理，即使有時候大家意見不合，我們始終都要尊重對方，所以不得干涉他國內政是很重要的大原則。 對啊，所以我很肯定正確答案是 A， 不得干涉他國內政。 正確。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交領事人員能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權和豁免，同樣地，他們都有尊重當地法律以及負有不得干涉該國內政的義務。 外交二十問，由香港電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製作。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嗱、 啊， 我哋咧朝头早开咩大大声啊，咁啊街市卖餸都大大声嘅、啊。 嗯， 咁但系街市卖餸嘅旧时咧，就净系有啲哥哥姐姐喺度嗌啦，话5蚊斤菜心啊咁样啦、啊。咁、嗯、但系依家咧就成日都会用嗰啲录音， 哦， 即系录咗音，跟住就一段广播， 嗯， 就会讲话啊你。乜乜乜买餸啦、啊，啊买菜啦、啊，几多几多钱菜心。黄鸭白样样齐咁样，即系有一段咁嘅广播。嗱，我都唔系街市之达人，所以我念唔出嚟、嗯， 留翻啖气暖肚啊嘛。即系佢哋啊，所以咧帮衬开街市嘅人咧，无论你 系 现场讲又好，录音又好啊，你系去唔惯超级市场噶嘛？呢个超级市场太静啊嘛，佢最大声个咪就系啲广播咯。今个礼拜有啲咩特价就系嗰啲啫嘛， 系 同埋林子祥唱歌咯， 嗰首歌系有背景音乐。喂，唔系，我想讲咧，其实呢一个咧都有造就到一个职业噶，街市 DJ 嘛。我最近咧都有去到一个街市咧，系有街市 DJ 啊， 唔系话 你有冇听过咩？ 我有听过，我以为呢个职业已经冇咗咯。 你讲紧嗰啲系咪即系比较叫做新少少嗰啲街市啊？就唔系旧式街市 啦。都比较新啲嘅，因为之前咧，我谂我几年前啦，去过某一个街市咧，就有街市 DJ。咁跟住而家我搬咗屋啦，咁我发现咦，去咗一个新嘅街市咧，嗰度又咁啱个时间咧，嗰位 DJ 又出现啦。咁啊，同大家讲下系点样啦。 DJ 系啦，唔系嗰两个街市系咪都系上市公司个管系嗰个街市先？ 咦，咁我又唔清。 好似唔係㗎，係佢外判出去嘅，一開始發跡呢個街市 DJ 啦，因為我睇得內文好清晰啊，覺得自己如果有 可以， 你都想轉行 冇嘢撈去搞搞佢咁，喺屯門嘅。咁就外判咗出去，就唔係最傳統上市嗰間公司搞嘅。跟住原來咧，呢個街市 DJ 係有得做㗎， 有得做。 係啊，連咧勞工處咧都會對接同埋會掛鈎咗呢啲機構咯。即係有啲人可能經過培訓之後就擁佢去做呢個街市 DJ。 哦， 即係咁樣㗎喎，原來。 其實做到嘢。 即 係 我哋舊時啊，即係舊節目有冇搞錯拍嗰啲展翅青見計劃咧？ 係。 即係有一個計劃係 我冇聽啲，我冇聽你後邊嗰節啫，我聽到前面嗰節，點解佢哋唔向我哋招手咧？ 哦， 即係可以邀請我哋去做啊！ 哦，誒、哎，咁可能嗰、那個 但係展翅青見喎，通過我個講， 你過咗年紀啊嘛，係嘛？青 見展翅我都知你會有嘅，見我都有嘅，個青字嚟。 我哋三個都應該過咗啦，係啊。喂，唔係啊，但我想講咧，嗰、那個情況係咁樣樣，即係個技能同我哋本身擁有嘅應該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去到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喺屯門嘅，咁就喺馬鞍山嘅。咁嗰個街市我第一次去嘅啫。咁咁啱咧，四五點嘅時候咧，嗰位 DJ 就出現啦。咁咁啱佢就出現咗喺我身邊。咁佢咧就係 樣㗎。 系啊，真人嚟噶。 唔系，即系我以为净系听到声啊，直头见到个人喺。 佢直头走嚟走去噶，首先佢就喺菜档出现，某一档菜档，咁佢咧就将个喇叭啦，咁啊自己手持一支咪啦，咁跟住就话啦，嗱，今日喺呢一度最平最平10蚊2扎燕菜。 真系嗰日真系十蚊两扎燕菜， 你做得好好睇啊！我觉得呢个好实况、啊。 唔系佢个力量咧，系比我而家大十倍嘅，系啦。咁跟住咧，我真系喺隔篱，我本身卖紧饺子嘅，俾佢把声咧 draw 咗过去啊！我即刻拧过去，十蚊两扎燕菜，跟住就见到条龙咧，开始啲人涌埋去啦，就喺嗰、那个即系佢嗌紧嗰个位咧，就涌埋去排队啦。咁真系、啊，大家听到佢话呢一个嘅优惠嘅时候咧，就即系冲埋去买。 咁隔篱菜档阿姐咧，咁咪好嬲咯。 嗱，我估咧佢系有有日期嘅，即系可能今日咧就去呢个菜档、嗰、那个肉档、嗰、那个鱼档，咁第二日咧就系、是、另一个菜档、另一个杂货铺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做完呢度啦，即系你见到喂做到嘢，即系嗌两下之后咧，就跟住就啲人就涌埋去买啦。好啦，跟住咁我去排燕菜啦，系咪？咁买完燕菜之后，咁我又买其他嘢啦。跟住转个头咧，就见到佢冻肉铺又出现啦。咁跟住咧，佢就同冻肉铺嗰、那个老细讲：，诶、哎，今日系咪 sell 呢个？系啦，咁 sell 呢个咧又嗌咯。跟住之后咧，就好多人又埋去睇嗰个减价嘢。咁所以其实佢都几带动到个气氛啊。尤其是譬如你话 带动到气氛，系购物嘅气氛， 即 系 气氛担当啊，喺嗰个街市嗰度。因为如果你有时候去到。即系未谂好晒所有送整咩嘅时候咧，你俾佢嗌一嗌之后，可能你真系会咦有翻啲 idea 就咦咁不如今晚食蒜子浸燕菜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真 系、哦、你即刻谂到，好明显你冇谂过点整个燕菜， 即系去到 金文蛋都得嘅。 啲人就以前咧就系嗰啲家庭主妇咧就谂咗要整啲咩送先去街市买咩菜咁样咧。你而家去到街市先谂都唔迟喎。 系啊，咁啊睇下嗰日有啲咩优惠咯。 系几有趣啊，钟哥呢、這个。 咦、之前咧我第一次见呢啲叫做即系非广播类嘅 DJ， 一系你当然就系夜场嗰啲咧叫 DJ, 打碟 啦。另一个见过咧就系而家。都執咗啦，嗰間大型嘅 CD 鋪啊，即係連鎖店嗰間 CD 鋪咧，而家都結業啦。咁裏邊咧曾經就有過嗰啲喺嗰間鋪頭裏邊播歌嘅啫，佢真係會講嘢咁入到去，佢話啊呢個禮拜我哋嘅 Top Ten 就係邊幾隻碟啦，跟住就乜乜乜，咁你聽啦，會有嘢講噶嘛。係 啊， 咁跟住就冇咗啦，而家就去到街市都有，真係勁。 街市嗰個播唔播歌噶？ 誒佢又冇，我去嗰度冇嗱，我唔肯。 播歌就會俾 copyright 㗎，要俾版權㗎啦嘛。 自己唱咯， 佢自己唱都唔得㗎。 自己唱 你唱咗佢隻歌啊嘛。 清唱都唔得咩？清唱 都唔得， 嚇都唔得。 你自己作一隻就得。 哦， 咁佢要自己作一隻 自創曲咩 事？吉他自創曲反而有得諗啊， 係啊， 真係有得諗啊。佢自己誒 plug 埋自己隻歌喎， 將嗰一日特價嘅嘢串埋咯，係 嘛？呢個仲有得諗喎， 係啊，呢個幾好啊。其實街市咧發生嘅處境劇咧都幾好睇啊。你諗下，即係頭先阿 Kitty 喺度講話啊，今日咧你就會幫 A。加 B 加 C 嘅鋪頭去做銷售啦。聽日咧，如果你幫另一啲家另一啲嘅公司，譬如中仔記咁先算啦。 係、 嗯，阿鐘哥， 鐘仔， 鐘哥就會出嚟啦，即係話：喂，你做咩？琴日咧，即係咁俾心機落力叫賣，到宣傳我嘅時候，你嗰日氣弱遊絲 咧，這個就係啦。即係中間會引起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疑問啊。點解你去佢嗰度嘅時候，佢做咗2000蚊生意？點解你喺我呢度時候，我只係做到1000蚊生意？ 係咯 咁佢就會歸咎於係咪你唔夠？ 就係個 DJ 唔夠好啦。係 啊， 哇，好直情好差呢句，好差 DJ 唔夠好呢句直冚我心底。 跟住然後就換咯，係啊。換人， 換人， 我唔知佢哋背後嘅運作係點樣，即係完全唔理解。可能係原來嗰間鋪頭本身要俾錢嘅，即係我要俾咗幾多先至可以邀請到佢嚟喺我個檔口嗰度唱戲咁樣。原來要係咁樣， 炒興個場，炒興個場 租包埋嘅。據我所知就冇分彼此嘅，因為都係管理公司請翻嚟嘅呢個叫做街市 DJ 啦。嗱，今次咧就唔係想講個街市 DJ， 反而係真係咧一開始開題目嘅時候就想講嗰個叫做噪音啊，那個廣播啊，咁咧有連鎖嘅蔬菜店咧，再因噪音咧就被罰6000蚊，因為咧就成日都嗰個叫賣咧放到好大好大聲啊， 即係個錄音啦， 係啦，即係唔講邊一間蔬菜店啦，其實我一講可能你已經會記得或者會黏得到咁樣啦，咁其實咧呢一類咧， 紅磡有嗰間啊， 其實我估佢各城各區都有， 即係連鎖嗰度係嘛？ 呢一間俾人罰咧，就喺油麻地新田地街嘅分店咧，就持續大聲廣播咁樣啦。咁啊，收罰款啊，其實都罰過一兩次噶啦。咁啊，屢勸不改咁樣，咁就嘈得好緊要啊，會有一種擾民嘅感覺出嚟咯。咁其實你話呢啲叫廣播咧，就除咗蔬菜店咧，其實我有陣時經過彌敦道咧，嗰啲乜乜開倉咧， 好多 都好大聲，即係叫你買外置充電啊，即係俗稱尿袋啊，或者即係嗰啲手機充電線嗰啲又系好大声，一经过去咧，譬如我同钟哥行过嗰间铺头啦，讲下嘢啦，会突然间听唔到对方讲嘢，因为嗰个乜乜开窗就会完全遮盖咗你咯。我觉得啲噪音都要管制一下，老老 边一区话 旺角咯， 所以点解旺角咁多情侣拍拖咯？ 点解啊？ 即系带行过嘅时候，当女朋友听唔到，我听唔到你讲嘢喎，做咩啊？ 今晚食咩好啊？ 听唔到 佢讲完，不如我哋去食网， 不如入金好啊？听唔到啊？ 听唔到啊？咁样，即系可能有呢啲情况出现啦。咁希望啲店主系嘅，依家做生意个营商个情况系困难嘅，但系你都冇话大声又好气噶嘛？系咪先？ 系咯，你觉得有冇帮助咧？嗱，头先嗰个街市 DJ 就即系我就有帮助啦，即刻去买咗燕菜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铺头，即系譬如入铺。呢一啲佢斋系咁讲，十蚊一条叉电线，廿蚊两个脚架咁样，咁你觉得有冇 sell 到你咧？ 有嘅， 都 有嘅。调翻转头啊，如果当譬如街又好，或者铺头、商场、街市又好，静英英，你又觉得点？ 咁啊冇气氛， 你又冇气氛噶嘛？如果你行过旺角，冇人讲嘢叫我买嘢，你又会觉得好拗头，即系你会提唔起你嘅购买意欲噶，完全提唔起嘅。 不过我就觉得即系阿 Kitty 好带出个就系话嗰啲街市 DJ 咧，如果真人嘅话咧。即係我就覺得活潑啲咯，即係有時你生動啲，譬如咧舊時講緊五六年前咪好興嗰啲叫做MC 人嘅，喺度 sell 嗰啲百傑布啊，即係嗰啲洗衫棍啊，或者最近係依家都有啊，即係可能噴嗰啲叫做消毒液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即系你见佢 sell 嘅时候咧，佢偶尔都有一两个林记喺度扮睇嘅，但系咧就算冇人嘅时候咧，佢都好落力 sell 咧，其实系一种敬业闹业嘅精神嚟嘅，我觉得，同埋起码唔会死咕咕咁样，你录咗段音系咁喺度回放咧，咁我就觉得麻麻地咯，系啊， 佢哋都系可能，即系我唔知佢哋嗰啲点样分啊，可能都系收 commission 噶嘛，即系佢做到几多生意，跟住佢未即系得到几多回报。 我有帮衬过噶，我有买过百洁布噶， 真系百洁布啊， 系啊，净系买过百洁布咋，佢仲送咗另一包百洁布俾我。 但系我喺湾仔见到有一个转角位，有一个咧sales 都好厉害，嗰个地方咧系咩都卖嘅，即系我见到同一个人百洁布佢又卖过，叉烧佢又卖过。地拖棍又賣過， 等等先， 叉燒， 因為隔離有間燒味鋪啊嘛，即係佢基本上係都係嗰個位，都係擺一個好細嘅檔攤，佢樣樣嘢都識得 sell 啊， 哦，top sales 嚟， 真係好厲害。我每即係有陣時經過嘅時候，以前喺灣仔嗰區即係經常出入讀書嘅時候咧，咁啊成日都見到佢，哇！佢真係樣樣都 sell 到先好嘢，佢每一樣產品咧，即係或者食品咩都好咧。佢每一樣嘢都可以揾到嗰一樣嘢嘅特質去 sell 俾你，即係呢一個係好難嘅。你試下，你淨係講你 sell 隻杯同 sell 個電話，兩樣嘢嚟㗎嘛。 我梗係唔得啦，春哥， 好厲害， 唔好攞嚟做比對啦。 所以佢仲做緊呢度， 我仲做緊呢度啦，我梗係唔得啦。 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繁忙小眼时，低山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也会反一时，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点。相信爱来得更冷意，叫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索里不市井，也共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言每加心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或相信。 似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 ，WiFi 冇网络，离线爱情凭念你连结。无论你住所里，百事世界，无视你爱我知。谈你说天一一十次，温馨提示，每次意会一生意。 7:53啦，听过 Jace 陈海荣嘅新歌《Long D》。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啊。 早啊。 咁今日咧，即系要同钟哥咧就讲下呢一样嘢咧，就系咩？机械人，我同你都好中意啦。咁啊，我哋一直以嚟而家见到，譬如日本、美国、欧洲好多地方研发啲新嘅机械人咧，好多时候会用喺边咧，就系、是、reception。reception 可能你同佢讲啊，我系约咗边个边个，跟住佢最多做嘅就系咩呢，就系带你过去啦，跟住一路展现佢嗰、那个、啊、即系唔真唔假嘅笑容。 不过题外话，所谓机械人，机械人，我成日觉得中文译名有啲误导嘅。因为 robot 啫嘛， 系啊， 你机械人佢个人字咧，硬系觉得咧好似要似一个人嘅机械，你先至可以叫做机械人。但其实 robot 嘅意思咧，其实机械啫嘛。 系啊，机械啊。 譬如你整车嗰啲有条机械臂，其实嗰啲对于佢哋嚟讲都系机械人，即系 robot 嚟噶嘛。 系啦，冇错。 所以我哋即系有个人字之后咧，即刻将佢所有嘢拟人化咗。 系， 你唔似一个人就唔系机械人。 睇得卡通片多， 睇得卡通片 多，有好多机械人，佢真系行下行下咁样。 你买嘅嗰啲碟放喺地下度帮你吸尘嗰只，都 系 机械 人， 系 吸尘 机 械人， 系啊，吸尘机械人嚟噶。咁而家咧，佢日本有一个咧新嘅机械人，真系机械人， 即系一个人啊。 佢而家有个圆形嘅，圆形即系佢第一个嘅 prototype， 系啦系啦，就系初回版咁样啦。咁佢咧就啱出嘅时候咧，咁喺日本都做到一样嘢，而家好多全世界啲人都有高呼一样嘢，就系叫人机合一啊。即系佢真系可以好似咧，我哋成日睇嗰啲机动战士咁样，咁佢个人咧就坐喺个驾驶舱入边嘅，然后佢咧就可以控制呢个机械人，而呢个机械人咧，佢坐入边嘅时候，佢系可以移动嘅。咁佢用嚟做咩嘅咧？佢誒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工業用，係啦。咁佢研發嘅時候，呢間公司佢都話到啦，由佢開頭到而家去到創作，甚至乎可能你要到多幾年，可能2027年咁樣先至可以俾佢量產咁樣。咁但係大家都會貨思到咧，喂，原來喺呢個要叫做動漫世界嘅嗰種嘅機械人咧，開始浮現喺我哋現實世界 度。 係啊，好犀利！佢最好一樣嘢咧就係真係睇到同其實同動漫好似一樣嘢就係、是。我哋一睇就話啊，見到啲機械人打嚟打去好犀利啦咁樣。但你再睇翻咧，其實佢哋啲即係動漫入邊嘅機械人，佢哋研發嘅時候咧，佢哋唔係兩隻腳行路先嘅。鐘哥呢個就好清楚，即係開頭譬如有啲好似坦克車嗰啲咁樣嘅腳 㗎嘛，履帶咁樣行㗎嘛。 係啊，履帶咁樣行嘅，跟住咧可能即係上邊咧上半部咧先至有隻手拎住啲劍啊，拎住個斧頭啊咁樣去打交。 冇手指嘅，唔好以為佢咁先進咁靈活，唔係嗰啲嚟 嘅。係啦，咁其中有一幕咧，我自己記得動漫入邊咧都我印象幾深刻嘅。咁就係話到咧喺個機動戰士入邊啦，咁佢就喺個太空入邊執行一個任務。咁個駕駛員咧就去到，噓一聲就去到一個好大嘅閘嗰度啦，機械人嘅閘啦，咁你諗住就咁開啦咁樣，但係佢咧要撳一個咧 就是人類的操控板。咁、所以咧，佢就伸咗手指出嚟，那個機械人伸咗手指出嚟、手指嘅第一指咧就打開咗，跟住佢就再有一個咧就係、 再伸出嚟， 再伸出嚟、就好似嗰啲好似我哋人類咁大 size 嗰啲機械臂，就嘟嘟嘟嘟嘟嘟嘟撳密碼又成咁樣。你知啦，如果你咁大個機械人，係咪成層樓咁高，你點樣撳嗰啲掣咧？原來佢有呢一個 design 嘅，而家咧，佢新發明嘅人類即係真實版呢一個嘅叫做工業用嘅機械人咧，佢哋都諗到呢一樣嘢。佢哋話到點樣可以令到我哋人類操控機械人可以做得更加真實咁咧？就係將呢一個機械人應該感受到嘅力量啦、觸碰嘅感覺咧，就傳達翻去俾我哋人類嗰個駕駛員嗰度。咁、所以佢就話到啦，好啦，當你拎一樣嘢重嘅時候咧，佢工業用啊嘛，例如我拎鋼筋，拎鋼筋嘅時候咧，拎起。那個鋼筋真係重嘅、哦，咁咪就按照翻嗰個機械人嗰個能力同埋感受到嗰個嘅比例咧，就相應地咧喺嗰個駕駛員個駕駛艙入邊咧感受得到，佢係重嘅，佢就俾多啲 力， 去到拎起嗰個嘅鋼板。咁如果佢好輕嘅，個駕駛人一推咧，佢就可以喐啦咁樣。咁同埋咧，佢亦都有一個咧，就叫做我哋頭先講嗰個好似人類嗰個手指咁樣撳下撳下撳嗰啲操控板咧，佢亦都有一個咧就觸碰嘅感覺咧，可以俾嗰個駕駛員咧，佢一路摸緊啲嘢嘅時候，盡量可以呈現翻咧佢摸嗰、那個即係好似 質感 係啊，嗰、那個質感。佢話咁樣可以令到嗰個駕駛員咧大大提高佢嗰個叫做嗰個駕駛嗰個技巧，同埋佢呢樣幾特別嘅，佢就將我哋而家用有嗰啲咩AR 啊 VR 啲技術咧。佢用喺呢個駕駛艙入邊，咁就變咗咧。佢戴住嗰個頭罩啦，而家就仲未有好似跟登嗰啲，即係360度環回嘅。咁但係佢就戴咗嗰個AR VR 嗰個特別嘅口眼罩之後咧，佢就可以睇到呢一個機械人睇到嘅現實世界。 哦， 咁啊令到佢咧喺操控嘅時候咧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同埋更加精準啦。 係 呢、這個真係可以話哇，好似感覺上步入呢個未來世界咁啊！我哋 係啊，不過咧你話要嗰啲人感受到。真係機械人感受嘅嘢咧，如果係卡通片咧，即係90年代朱高大已經用咗啦嘛，即係個控制員其實 哦係 機械人同步嘅， 佢識喎朱高大，搞錯 即係佢一俾人打嘅時候咧，我成日細個都問係咯，明明嗰個裏邊都痛喎， 係啊，一同步感受啊嘛， 咩神經連接啊，好中意呢啲字噶嘛， 咁但係咧現實咧呢、這個取消啊，唔會嘅。點解人會要發明機械人出嚟啊？因為自己想懶啊嘛。你唔想做咁多辛苦嘢啊，所以我先至發，即係我搬，我唔需要咁辛苦用我嘅勞力去搬嚿木。跟住你要 開，你又要 feel 到我覺得重喎， 咁辛苦，咁我咁辛苦發明個機械出嚟把鬼咩？ 但係我啱啱就係即係係鐘哥嘅諗法，跟住我就諗冇可能嘅，即係佢咁樣咧，一定有一個原因嘅。咁、我就估咧，可能會喺安全嘅層面都多咗嗱、因為譬如我哋喺度用緊個機械人，你唔完全感受唔到佢。做緊嘅嘢咧，你可能就真係好忽略，即係好懶惰咁啦，撳掣撳掣咯。咁、但係如果你 feel 到，喂，而家佢做緊一樣都好大型嘅嘢，佢搬緊鋼筋，你 feel 到個重咧，可能你個注意力咧就喺翻你而家做緊嗰樣嘢嗰度啦，同齋撳掣嗰個感覺咧係有啲唔同。 即係例如撞到啲嘢，你手踭到，有啲感覺喎。 係啦係啦，你就即係 focus 翻喺你做緊嗰件事上邊，咁啊你認真咁樣控制翻個機械人咯。 我期待住啲新型機械人俾我哋睇下。 代表张家朗升上男子花剑世界排名第一。张家朗在周末以世界排名第二的身份出战男子花剑世界杯贝尔格莱德站，虽然八强止步，7-15不敌2012年伦敦奥运团体金牌功臣意大利的亚和拉。不过因为原本的一哥意大利剑手科干尼早在首圈出局，令世界排名积分出现逆转。在最新的世界排名，张家朗以200分力压日本的夫根崇裕，进占世界第一，科干尼就跌落第三位。今次是张家朗职业生涯中首次成为世界第一，亦都是继女子重剑的江文蔚之后，香港另一名世界排名第一的剑手。英格兰足总杯四强，车路士2-0击败水晶宫晋级决赛，对手将会是利物浦。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车路士65分钟打破僵局，夏维斯禁区右路传中被挡出，罗夫杜斯卓克就在12码位置凌空抽射破网1-0。11分钟之后，美神蒙特接应迪姆华纳传送，射入右下角2-0。车路士胜出之后，在决赛将会斗利物浦，是两队继英格兰联赛杯之后再次在温布莱球场对战。

秀以及有型界的代表 Harry Styles 这个礼拜停留不动，有他2022年的新歌 As It Wa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 Kitty 和鐘哥跟大家講一下這一個啦，有一樣東西呢就今日呢就終於出返嚟啦，咁啊係乜嘢呢，就係、是、呢個硬幣車啊，咁樣金管局嗰、那個係啦、硬幣車呢就4月18號呢就再出動啦，咁啊首一站呢就喺元朗啊屯門啦，咁樣一個出沒嘅時間表嘅，咁樣長 近啦 Kitty 喎。 係啊 ,Kitty 需要嗰個咩啊盤滿撥滿嘛， 係 買到喺屋企。 咪上個禮拜啊小白都有提到嘛，咁跟住我就話唉我嗰次呢好辛苦咁樣、搬过去系啦，不过搬咧都唔会搬晒嘅，因为要留翻一盘咧摆喺屋企嗰个风水位。 哦，真系咁咩？ 佢屋企佢话咩啊？要有啱装到盘满钵满。 系、好搞笑！有一次有个朋友嚟到我屋企，佢话：咦，你都有盘啲咁嘅嘢喺度啊？哦，系啊，佢话弊啦，我盘好细啊。 我啱想问咧，咁个即系你哋睇一定揾个师傅讲噶啦。个师傅有冇话嗰个 size 嘅，即系大盘啦，定还是细？ 你睇我哋呢啲都系业余噶啦，冇问到咁清楚。 即系攞只豉油碟，同攞一个大碗，其实装嘅数量又唔同，那个 size 又唔同噶啦。 但通常系咪都系越大越劲咁样嘅咧？感觉上， 我见过最大系点样咧？即系去人哋屋企，唔系讲笑，买一个大嗰啲圆嗰啲鱼缸啊，即系圆形嗰啲咧。即係圓形， 係我明白，我明 白。 玻璃嗰啲， 玻璃嗰啲咧，係一缸擺喺度，哇咁重，跟住我嘗試去試下都抬唔抬得起啦。是攞唔起噶啦， 系啊， 即系重到攞唔起嗰啲， 好夸张。 其实个寓意就系当你摆到满晒嘅时候，嗰度就已经系财富，嗰度已经好多钱 嘅。即系 个石头， 你咪摆咗嚿石头喺屋企咁样，即系石头 系。咁我换唔换好啊？ 唔知你喎， 我屋企都 係有呢啲咁樣嘅， 有呢啲咁嘅嘢。 買啲信則有不信則無，如果你覺得屋企唔需要咁多散銀，當然可以 即刻喺度諗一諗。 係啦，換緊車啦。 過往咧，我都有呢啲習慣嘅，你都知啦。即係男士好多時候都係即係舊時就少啲用支付工具嘅、真係即係可能攞張廿蚊去咁樣，就好多零錢啊咁啊就我最慘咧就係擺台面，我中意將屋企即係翻屋企咧將成身所有嘢都擺曬即係。饭台嗰度嘅，即系一入屋就系饭台啊嘛， 即系饭台变咗书台啦。 系啦，咁样，但系咧，我试过一入屋就摆书台，跟住咧，屋企人就会话做咩有咩要摆翻入书房嘅咁，因为书台又喺书房入边。咁嗱，你试下想象，系好有嫌疑，你先会一翻到屋企，跟住将乜都唔做，自己入自己书房嗰度嘅， 好奇怪嘅。即系话有啲人咧就我做嘢好忙啊，于是喺书台度食饭，跟住翻嚟咧好似你咁样，将啲杂物咧就摆咗喺饭台。 系啦， 咁就将饭 捞到乱， 捞乱咗啊嘛。 系啦，咁样。 你有冇听过一个心理睇法啊？ 系 就系一个人点样去对待你屋企嗰张饭台咧，就系你点样对待你嘅家庭啊嘛。 哦， 即系你譬如话你系觉得整整齐齐嘅，咁你就系一个咁样对家庭，我啲咩都要好舒服嘅，好工整嘅。如果你唔系，你好似黑屋咁样 撇晒啲嘢喺度， 唔系我对家 咁唔通造成好多负担咁 啊？咁样 系啊？点样解读嘅啫？解读就系咧。即系 贡献晒你全身嘅嘢俾屋企咯， 我车匙又俾屋企，我银包又俾屋企， 散银又俾 屋企， 唔系我屋企冇饭台。 你啲高票都，你高票收到嗰张，一嚟都系摆喺个饭台。 我冇饭台噶嘛屋企，所以话我冇乜家庭观念咯，直头呢样嘢都冇啊，冇咗。 咁你食饭喺边度食咧？书房啊， 茶几。 系你头先讲嗰个，调翻转晒， 咪就系嗰个书台咯。 书台 哦，咁样 Kitty 你咧，你翻屋企个习惯系会摆咩啊？ 哦，饭台还饭台咯， 系啊， 书台还书台咯，系啊，分好 高， 系好细致嘅。 即系你就比较有条理啲啦， 家庭观念好重咯， 系， 即系要一个家庭好工整嘅咁样， 好工整嘅咁样，咁我都 仲有盆花喺度添， 系啦，唔系不过咧，即系讲翻呢个硬币车经验咧，其实我过往都有嘅，即系当自己储钱咁样啦，好中意即系头先话啦啲硬币砌到成台都系，跟住就揾啲器皿去入住啦。我试过真系换上去呢个硬币车， 咁換咧都換咗幾多錢嘅、 啊， 每次都有千幾二千蚊嘅、 嗯， 即係當然有一定嘅數量你儲夠先去換啦。咁但係咧有啲硬幣咧，如果係生咗鏽嘅話咧，就唔收噶啦、 哦。 即係譬如你話去買餸，咁有啲魚檔有個兩蚊就叫做生咗鏽嘅咁樣，咁佢就會喺個硬幣嗰個 system 嗰度就排翻出嚟嘅。咁、 嗯、 排翻出嚟咧，你以為話咁點算啊？咁樣咁當然你有啲方法就係翻屋企先幫佢。抹到立立令啊，去瘦先啦、啊。第二个呢就係、是、捐咗佢。佢隔篱呢有一个呢叫做乐善好施嘅兜。咁、总之呢过唔到啲硬币呢就 俾嗰边。 咁呢我身边人就喺度问啦、啊、话啊既然啲硬币都过唔到你捐咗都其实都冇用啊。佢话你唔好嚟啦可能捐个机构佢自己有啲叫做去瘦机跟住呢就。 打返令佢 跟住佢再入返落呢个硬币啫再攞返张 check 出嚟咁样。 喺我有限嘅知识里面呢应该买啲叫省铜膏。即係捽佢就会变返令㗎啦。咁但係你買嗰啲省銅膏，隨時係貴過嗰一蚊。 係、 哦，除非你有好多個一蚊，要省翻令佢，咁你自己計計條數。 咁但係通常咧，即係捐就最好啦，捐咗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另一個做法，好多人都會 用咗佢咯。 我懷疑係 用咗佢， 街市用翻。 哦，街市用。 咪仲有另一個情況嘅， 街市用翻。 因為嗰次 邊度嚟邊度去啊嘛， 我嗰陣時都係攞去啦。咁佢就唔係話你個銀生咗鏽，所以佢就過唔到機，而係咧原來佢。有一个年份咧，佢嗰个铸造个硬币个成分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咁佢同我讲咧，我唔记得一九几几年啦。总之佢话嗰个年份咧，佢就过唔到机噶啦，所以全部都会掠翻晒出嚟嘅。咁、但系就唔代表佢 你真系好彩，咁多个年份都冇选中。有阵时啲硬币有啲年份，好似 Kitty 咁样，我都记得啊。有一两年嘅，唔知一蚊定系两蚊咧，佢就过唔到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要攞翻走。 系咪应该要 keep 起佢咧？因为喂，即系特别得嗰年嘅硬币先会咁样噶嘛。 我旧时有储啲旧嘅银纸噶，嗰阵时啲五十蚊纸系嘛， 咪 紫色嘅 系 嘛，我有一两张咯。但系储完之后咁，你就有100蚊摆喺度啦。随住通货膨胀啦，你系再贬值咗。咁其实真系好唔着数啊！ 你哋有冇见过一分钱嘅银纸啊？ 有 一分钱， 婆婆有留住一支俾我，系一 两张。我妈都有储啊， 即系一毫子可以换到十张嗰啲咁。一分钱好嗱，好短，好即系长方形咁样，好短噶嘛。 我婆旧时同我讲话，喂，呢啲第时会系宝噶，几唔系？嗱，你問幾個人， 你有留意翻 個個屋企都有一張一分錢嘅， 而家都係一分錢啊，值 唔係一分錢？佢買得貴啲嘅，唔知都要幾蚊定十蚊張嘅啫。嗱，如果你計翻一分錢，一分錢去到幾蚊咧？但係佢個升幅係好大嘅， 係 但 係 但係追唔到通脹。 但係我婆舊時同我講話當係寶，咁我真係。 当佢宝系嘛， 住佢好紧张咁样，哇，系咪会升咧？系咪会升咧？咁样，点不知冇啊？我有去过日本添，旺角咧有一个商场专卖呢啲货币收 旧嘅钱币咁样。 系啦系啦，喺新年里街附近嗰几条街啊咁样啦。跟住我一次真系去睇啦，跟住真系问嗰啲叔叔话：啊，我屋企咧有啲咁嘅钱币，同埋有啲旧邮票，咁值几多钱？唔值钱又未至于嘅，但你唔好谂到咁多咯，都系一蚊十蚊嘅咋咁样咯。 佢会唔会转头就跟住攞翻几百万卖出去噶？ 冇啊，因为我见佢 display 出嚟同我都系差唔多嗰啲，都系一蚊十蚊啊。嗱，跟住话细佬你睇啦，咁嗰啲阿叔好中意叫你细佬，无论你几多岁，你细过佢都会叫你细佬。细佬嗱，你睇啦，我都系卖紧呢个钱。我点会收几多几多钱啦、啊？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咯。咁睇嚟都系嗜好居多咯。即系个升值潜力，大家就唔好寄予厚望啦。我觉得就你屋企仲有冇啊？呢啲 有，但我唔知平，真系唔知平咗去边。 系咩？ 我记得以前咧，特别系咩啊？个银行冇钱啊嘛，即系个户口结存冇嘅时候，取消佢啦，跟住佢有啲一定即係以前俾嗰啲利息咧，即係一定係個 0.001幾 多分去尾噶嘛，佢必定會俾得好清楚你嘅、 啊， 所以我嗰陣時一定會收到一啲噶嘛。咁、 哦、 但係你喺街咧已經係你唔可以用啊、 哦， 你唔可以話我用俾十張你啊，係冇人會收嘅。咁、 哦、 所以嗰啲咪唯有 keep 住咯。但 keep 住而家都 勁喎，原來你嗰年代有收個分 喎， 係啊係啊，因為嗰啲尾咧，啲利息嗰啲尾，佢唔會呃你噶嘛，0.5分咪俾五張你嗰啲咁樣咯。 咁啊，睇下屋企係咪仲有呢啲 收藏下啦， 收藏下啦，紀念價值啦。 山茶。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部，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血爆 lift 口，好想借过。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连环不幸 Mr. D，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雷着安 Elevator。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好啊，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即系礼拜六日喺边度度过啦，都牵涉落嚟咧，接住嚟讲嘅优惠啊，中国点过啊？ 喺屋企， 喺屋企系嘛， 冇、出过街， 系咪？ 完全半步都冇出 過街。好乖、啊，要颁个好颁奖嘅好颁奖嘅名衔俾你、啊，好乖、啊。 日日喺度叫人哋唔好出街，唔通我自己又出街咩？ 讲得冇错啊吓，咁样。咁啊 ，Kitty 工作中度过啦，系咪先？咁啊，即系我自己咧就有一日就同咗屋企人出去外出嘅，不过都系啲室内嘅地方。就真係冇出到去，即係你話叫做令到一啲地方覺得好擾民啊！講緊咩？譬如長洲啦，咁琴日都有啲照片出嚟，真係 好多人 係啦，長洲賓客人數多嘛，正所謂，估唔到真係咁多嘅，多到咧嗰啲叫做揸船嗰啲哥哥咧都話前所未有咁多咯。 係， 佢話今次第五波嚟講。最多人嘅長洲就喺過嗰兩三日湧現曬咯、即係每去一間食肆都要排隊嘅、每搭一架船、快船、慢船、乜船都好，都要排隊嘅咁樣咯。 即係有太平清照嘅感覺係嘛？ 簡直貼人啊！即係我比清照可能更多添。 多啊！ 係啊，咁你清照都可能有啲有信仰或者觀摩形式咁先入去啦咁樣。 同埋會覺得預咗一定好多人，咁、你自己有心理準備你先去。 係啊，咁依家都係預咗好多人， 我成日覺得。好奇怪，即系譬如话你好想去一个地方咧，即系疫情咁耐，又咩都好啦。我去晒长洲，但系又冇人话，咁耐都冇去过，不如我哋一齐去黄大仙啦，咁样又唔会嘅。即係必定係揀一啲離島地方，長洲啊、平洲啊， 可能係中哥都講啦， 大澳啊， 即係全部都係去曬。咁我頭先咧係咁以叫做碌一碌呢個手機咧，發現咧西貢呢個橋咀島咧，即係復活節長假期咧，都真係好多人，多人到點咧？有啲網民話應該會陸沉啦咁樣，即係講笑咁笑啦。咁但係即係我睇翻相片，哇！大佬真係多人得好誇張，即係全香港。 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多人。 我今次睇报纸就系话好多人去咗摸蚬啊嘛。 系啊系 啊，我附近嗰度。 你嗰度又摸蚬啊？ 佢话有好多人喺嗰度聚集摸蚬，咁啊发现咧有啲人就都除咗口罩咁样，咁所以就都劝住大家。 摸蚬嗰啲位置，即系警察哥哥未必执到。 喂，其实我想问咧，钟哥摸到翻嚟嘅蚬咧，系咪真系食得嘅咧？ 嗱，我真系唔知道。 你都唔知道啊？ 我真系唔知道。 系啦，因为最近咧，我真系有朋友就真系去咗嗰度摸蚬啦，咁佢就影咗张相俾我睇，佢话好快就摸，即系摸咗十几分钟咧，成大兜啦咁样。因为嗰度出咗名咧，就系好多人去嗰度摸嘅。 但记得我摸蚬，我反而咧有个朋友。嗱，食唔食得我就唔知啦。 有冇影响生态咧？ 一定啊！ 你嗰个影响生态系咩位咧？一定要讲啊，同钓鱼一样啊！即系你摸到啲大蚬，哇，手掌咁大只，你攞走 OK 啊？系咪先？即系你攞啲哇，手指尾啊咁细只嗰啲蚬咧，你真系唔好攞走。点解咧？你真系令到人哋下一代你。攞都攞啲大人啦，冇嚟攞啲 B B 啊嘛。 但 係 對於小朋友嚟講，細嗰啲都係等於手掌咁大啊。 所以啲爹哋媽咪要教導咯，係先啲爹哋媽咪要教導咯，即係冇細又點會有大咧？係咪先？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保育。我過去嗰兩三日有啲朋友咧都有。溜我出去釣魚啦，咁我怕曬啦，又唔去啊，同埋即係都有少少工作喺身咁啊，費事搞咁多嘢。跟住佢都話啲釣魚嗰啲群組咧，因為多咗啲家庭落釣魚啊，咁啲爹哋媽咪冇教啲小朋友咧，可能攞住個魚牌咧，即係炸啲嗰啲咧，即係攞住一嚿 魚絲， 有嚿 膠， 跟住钓啦，跟住钓到条鱼系可以好兴奋，但系其实 suppose 都要放翻落去落去，因为你咁细条鱼咧，嗰啲鱼苗嚟啊，基本上系、你如果你唔俾佢下一代有繁衍咧，其实你永远都唔会再喺香港钓到有大啲嘅鱼咯。咁呢啲都系希望透过大电波啦，去教育一下大家，都知大家即系闷嘅系梗嘅，不过期待大家即系少啲聚集啦，同埋即系。钓鱼啊，摸蚬都有啲公德心啦。 系啊，今日都系假期，咁啊，祝大家假期愉快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十八日系一年嘅第10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57日。1991年四月十八号，位于九龙尖沙咀东部，以科学为主题嘅博物馆——香港科学馆。正式启用香港科学馆，简称科学馆，毗邻香港历史博物馆。1988年2月1号正式开始兴建，1990年11月8号落成，总建筑开支约为3亿4千万，是香港每年平均参观人次最多的博物馆。楼面总面积约为13500平方米，展品覆盖不同种类的科学。科学馆在1990年获得香港建筑师学会建筑设计优异奖。四月十八号出生的朋友会努力维护自己的信念，为理想奋斗，属于前卫的思想家，亦是传统主义者，拥有高贵的气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建设独特的展览馆，可不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同展览带给大众的学识，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有三宗新冠病毒本土死亡个案，分别是两女一男，年龄有89至91岁，全部本身都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等，入院之后转为重症，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本土新增超过22000宗感染，包括2417宗确诊和1983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85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是相关的人群排查中发现。新增境外输入确诊个案有3宗，都是在闭环管控中发现。

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啦。你的心意有机会在4月23号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来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日咧就系4月18号啦，咁啊星期一嚟嘅，咁啊公众假期。听日咧就系4月19号啦，系咪？唔系公众假期嚟嘅。除此之外咧，翻工仲可能有啲朋友仔会翻学。 边个开始啊？ 好耐冇听到呢一个字眼，翻学啊！即系而家通常都就系话网堂比较上多啦，系咪先？咁翻学咧都好似一段时间咧，好似阔别咗好耐吓。咁啊，其实睇翻咧教育局之前咧公布嗰个时间表啦，就话4月19号。小學咧就會分階段復課，咁啊半日嘅課堂嚟嘅，咁啊另外就係其他級別咧就會恢復翻呢個網上邊上堂先，咁所以話咧部分嘅同學仔咧會翻學，部分嘅同學仔咧會開始呢個上網堂， 上網堂 係啦，因為有個假期啦，咁啊大家都輕鬆完啦，咁啊要重拾翻呢一個讀書嘅氣氛，咁另外咧就係補習學校咧就恢復翻呢個半日嘅課堂，都係聽日開始嘅，咁你話睇埋嗰個時間表嘅話咧，嗱今日就4月18啦，去到5月3号，嗱5月份嘅時間啦。小学咧就全校恢复呢个半日课堂，即系5月3号嘅时间咧，小学咧就翻学啦，全部翻学啦，但系就半日嘅啫。好啦，然后咧就去到呢一个中学咧就分阶段恢复半日嘅课堂嘅。咁啊，幼稚园啊咁嗰啲咧都会慢慢咧就陆陆续续咧就恢复噶啦。去到5月10号啦，啊中学咧全校就恢复呢个半日嘅课堂。咁啊，呢啲都系慢慢逐步咧就恢复翻晒咧。咁啊，呢一个嘅正常嘅上堂啦。咁啊， 同学仔都要习惯下见翻啲同学。 梗系啦，而家咧好多同学仔，譬如我仔仔咁啦，咁1年班啦，佢好多同学咧好似好熟咁样噶，但系又唔熟。因为你嗱翻学嘅时候，你开头咧见过佢啊嘛，即系嗰阵时真系大家见过面嘅，见到啲真身嘅。好啦，跟住冇几耐就已经。就唔見咗個真身啦，就全部變曬入去個屏幕入邊。咁啊，都係有傾偈有玩嘅。咁但係咧，你發覺大家咧好熟得嚟有三寶嘅感覺嘅，係啦， 唔係就係你個小朋友嗰個年，即係呢一代啊，佢個呢個 generation 嘅小朋友咧，基本上喺佢成長階段係冇乜上過堂嘅。 係啊， 嗱，小學冇啦， 係啊，幼稚園已經係咩之前啦， 已經冇啦。 係啊， 咁佢哋可能同屋企人嘅關係會好啲啦。因為都仲係黐住屋企人啊嘛，但係調翻轉頭，會唔會將來佢哋個社交會唔會多啲嘅障礙咧？ 係咯， 因為未應該 知喎呢個 最應該要接觸人嘅時候，佢就冇啊嘛， 佢就冇啊嘛，淨係對住個平板。不過我發現有一個少少嘅現象出咗嚟，就係咩咧？佢都幾中意戴口罩。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唔係就係佢，我留意到有佢哋即係差唔多年紀嗰啲小朋友咧，你睇翻我哋戴口罩戴咗兩年幾都入三年 啦，未 到三年嘅。咁你諗下一個六歲幾嘅小朋友咧，其實佢人生1/3咧，佢係同呢個口罩係即係並存 結緣咧， 冇錯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即係逢親一出街嘅時候咧，你唔使提佢噶啦，佢自己攞口罩啦咁樣。跟住就算有陣時，即係自己，我哋就算自己坐車、自己揸車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好肯除嘅。我話點解唔除啊？咁我戴住口罩有咩問題啊？我戴住口罩你唔焗咩？唔焗啊，戴住口罩幾舒服啊？ 慣咗啊， 慣咗。 即係嗰刻我就心諗，哇！真係唔同喎，成長真係不一樣啊！嚇、好啦，今日講翻啦， 翻學嗰度啦， 冇錯啦，翻學啦，咁啊恢復翻呢個面授課堂都有啲嘅健康貼士啊，俾大家嘅，咁所以各位家長同同學仔咧就一齊留心聽住啦。其實每日翻學之前咧，咁之前都提過啦，一定要做一個快速測試。 係 呢、這個快速測試咧好緊要嘅。咁如果證明到陰性嘅話，咁就點啊？可以翻學啦。咁、如果你真係唔好彩有呢個陽性嘅結果，咁點算啊？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咁同埋每日咧，我哋都要咧就留意翻自己嗰個身體嘅狀況。而家咧就好敏感嘅。以前咧就話喂有鼻水點啊？有嘅咯咁樣。而家唔得啦。你有少少鼻水咧。穩陣啲，戴翻即係一口罩一定要戴啦。但係咧就最好都係同老師講聲啊，我有少少鼻水、哦，今日都係留喺屋企休息一下啦。即係驚有啲唔知咩事咁樣，即係穩陣啲就安全啲，咁大家都安心啲咁樣。好啦，咁當然都要注意埋呢個個人嘅同埋環境嘅衞生啦。咁呢啲叫做佩戴口罩啊，或者點樣洗手嗰啲咧，其實大家都已經好熟悉噶啦。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我哋成日聽宣傳聲帶講嘅。盡早接種呢個疫苗，因為疫苗咧，其實就可以非常有效咁保護到我哋嘅年輕嘅一輩啦，咁、令到大家就唔會有呢個重症出現嘅。咁啊，同埋咧就要保持翻嗰個嘅正常嘅生活啊。其實運動咧，戴住口罩，你喺街上面都見到好多人戴住口罩做運動嘅，即係證明咧，其實戴住口罩就唔會話極度影響你嗰、那個即係做運動啊、吸氣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就 keep 住做一啲簡單嘅活動，咁令到即係你個身體保持翻呢一個抵抗力。 係，喂，呢個有趣喎，我想講少少咧，就係我哋可能未必咁注意到呢一點啊，就係我哋疫情之後咧，個個都話啊，我哋肥咗啊咁樣，多咗留喺屋企，食多咗嘢，咁啊少咗運動啦。呢個大家明啦。咁最近咧，我就見到一位牙醫啊，咁啊同佢講開咧，佢就話喺疫情期間咧。发现啲小朋友嘅牙齿咧就差咗好多，咁我就话点解咧？关疫情咩事咧？咁佢就话因为咧好多时候小朋友咧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咧，就同我哋一样啦，就不停食嘢，咁啊就比以前咧，譬如你话定时早餐、午餐、晚餐咧，即系少即系分明显地有几餐咧系唔同咗嘅。而家可能一得闲咧喺屋企就食下啲零食，一得闲咧又食下朱古力。咁其实咧佢话每一次咁样分开嚟食。嘢嘅話咧，其實對牙齒咧，除非你每一次都清潔得好乾淨啦，唔係咧都會長期殘留咗啲嘢喺牙齒嗰度啦。咁啊食多咗嘢咧，就增加咗呢個蛀牙嘅機會啦。咁、所以佢發現咧，小朋友啲牙齒咧喺疫情期間咧真係差咗。咁同埋咧，有時候譬如你翻學，咁爸爸媽媽朝頭早就會督促你刷牙洗面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可能唔使翻學，唔使見人咧，自己又會喺清潔方面咧懶咗啊，係啦 ，hea 咗啊。咁啊呢一方面咧，都希望即係。随住生活再正常翻啦，翻学嘅时候咧、大家又可以调节翻。除咗处理自己个肥胖嘅问题咧，牙齿都要护理啊。 如果照 Kitty 讲呢个逻辑好奇怪， 系 嗱，因为喺屋企多咗、所以食嘢多咗， 食多咗嘢系啦。 咁点解你平时譬如要翻工翻学嘅时候？咁你會食少啲呢？ 因為你上堂唔食得嘢嘛，而家你上住網課，你都可以嗒嘢嘛。 就係點解你喺屋企嘅時候會食多咗嘢啊？咁如果照計你個生活個作息時間係咁樣，咁我要上網堂唔可以食嘢，咁你照計就算你喺邊度，你都係唔可以食咁多嘢噶嘛。咁就係好簡單，點解會咁多嘢食啊？因為屋企多嘢食咯。點解屋企要咁多嘢食啊？因為個個都驚啊嘛。早排咪話驚有呢樣冇嗰樣冇， 係啊， 囤積咗好多嘢喺屋企。咁小朋友見到哇，屋企咁多嘢食，我咪食咯。 係啊，其實家長都有責任嘅。 係啊， 因為有啲家長咧，其實上網堂嘅時候，我都有啲親身經歷，就係見到佢哋其他同學仔咧，即係一路上堂一路即係嗒嗒嗒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好醒目嘅。咁佢哋即係始終嗰個都叫上堂啦。咁佢又唔會即係明刀明槍拎住包嘢喺度係咁度食嘅。佢哋咪放喺側邊咯。咁、老師睇唔到嘛。咁、老師又隔住個 mon 又邊度睇得曬咁多個啊？係咪先？咁同埋咧，有陣時即係家長就會覺得你既然喺屋企咯，舒服啲啦咁樣。翻學咧，佢睇唔到佢就唔理噶啦嘛。家長睇唔到就你我咁，我又唔知咁。總之你翻咗學我就你就做翻自己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喺屋企嘅時候，我就會麵包啊。薯片啊， 下午茶整個蛋撻啊， 係啊，乜、都有嘅。咁呢個真係一樣嘢，即係 Kitty 都講得啱啊。即係小朋友啲牙齒咧，係真係差啲。我以前都聽過啲牙醫喺度講，就話如果純粹以呢個牙齒健康嚟講咧，小朋友食嘢咧最好就係、是。 一次過就俾佢食曬，就唔好俾佢 分咁多餐， 係分咁多咧，其實就不斷喺度破壞緊啲牙齒。你食完之後咧，可能隔一陣咧清潔咗啲牙齒，跟住就又等到下一輪先再食嘅，咁樣就會健康啲啦。 同埋我都有問埋個牙醫，我話啊咁小朋友其實佢嗰啲會甩噶嘛啲牙，即係會 乳齒啊， 係啦。咁我咁住咗會唔會冇乜問題？因為始終都會生翻啲含齒 出嚟啊。呢個都係我成日諗嘅嘢嚟㗎。 迷思咁話，咁梗係唔係啦？佢話：因為如果當你嗰啲乳齒蛀咗咧，其實你係會影響埋你之後生嘅恆齒嘅。係 啊， 佢話會唔好㗎。係 啊，即係譬如如果你乳齒早咗拎走佢嘅，咁你嗰個位咧，因為恆齒係會改變我哋嗰個面型㗎嘛。咁你之前亦都同乳齒其實有份咧，去到撐住我哋嗰個嘅下顎或者上顎嘅位置嘅。如果你早咗掹走佢嘅，咁可能收縮得快。咁你恆齒生出嚟嘅時候，有譬如特別痛啊，或者個形狀又會不一樣。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當你未生個恆齒，你就掹走咗嗰只乳齿咧，咁你就暂时冇嘢咯。 系啊， 但系暂时就冇得食嘢住啦。 食乌仔咯， 系啊， 即系未知道几岁就已经 有啊。佢话系啊，几岁就 小朋友真系啊，唔系啊，系家长真系要好控制一下。 系啊，系啊，咁呢个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好啦，咁头先话过啦，如果你真系朝头早又检测嘅时候咧，每日都要检测啊嘛。唔好彩啦，哎呀，我嗰个咧。呈一個陽性嘅報告喎，咁點樣咧？第一，咁啊，梗係唔好翻學啦，係咪先？千祈唔好傳染俾人啦。同埋咧，要話翻俾學校聽，即係話啊，我小朋友咧今日咧就呢個檢測快速嘅檢測報告咧就唔係好理想啊，陽性啊，咁所以佢今日唔翻學啦。如果係兄弟姊妹咧，全部都唔好翻學， 因為都係緊密接觸。 冇錯啦，咁如果你係家長嘅。就唔好翻工，系啦，即系第一時間咧就留翻喺屋企先，咁啊亦都咧就可以政府有啲叫做申報平台，咁啊大家就可以上網一揾咧就揾得到嘅衞生防護中心嗰啲申報平台，一揾咧就揾到。如果你唔清楚嘅話，其實打電話去問咧都一樣會知道嘅。如果你連電話都唔知道，其實都係嗰句啦，你有啲咩你問1823，佢一定會幫你轉介得到嘅。咁呢個大家都可以即係又唔需要太擔心啊嚇。咁同埋咧即係記住感染咧。或者呢一個嘅傳染咧，其實係重要嘅。我哋做好自己個本分啦，咁啊就唔好將即係如果真係自己唔好彩 touch wood 有呢個陽性報告嘅時候咧，就盡量跟翻呢一個嘅衞生防護中心嘅指引，就唔好將呢一個病毒咧就又流咗去呢個社區嗰度。我哋咁辛苦，而家先至去到呢一個嘅三位數啊嘛，係咪先？我哋梗係繼續咧就將呢個病毒打低啦。咁啊到時咧，小朋友最開心嘅就係咩咧？可以翻落同啲同學仔玩。家長最開心嘅係咩咧？就係小學生啊！都有得全日翻學嘅話，咁就 very good 啦。 嗱，最簡單啦，即係如果關於你要申報或者有啲咩唔明白，即係第一就上衞生防護中心嘅網站啦。 係， 如果唔係我都唔識上。如果你翻學未問學校咯， 問學校， 學校都會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因為可能每一間學校都有佢哋自己今次嘅一個應對開翻學嘅措施嘅。咁同翻自己學校講咧就最清楚啦。 係啊，同埋每間學校佢嗰個叫做復課嘅時間表咧係不一樣嘅。可能喂隔離屋架明仔又翻咯，點解 未必 係 阿強一樣？ 冇錯啦，未必係一樣嘅。咁都可以即係講多次嗰、那個醫管局其實都有個支援熱線嘅，183-6115。183-6115，咁如果真系唔記得嘅，咪又係1823咯。 係。Should help with dancing at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Let a man and rob a plant with banter of a sycophant. And used to bu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plant. Islamabad is on the not Havana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ve. If you ask me for the time, I'll tell you that the future's back. You got the best. a manifestable that heaven can. Speak a chico with the memory silence of a certain lamp. 55 kick off the jam, a poncho full of contraband. Mary Queen was on the scene, the Epic Kitty magazine. The Motorhead and Mr. Clean. I'm listening to Babylon.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You know the world is ou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tonight. 有一句说话成日咧都会听到一啲南洋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啲人喺度讲，哇八多油，哇八多油，阿扎哈咪，阿扎哈咪咁样。好啦，呢句说话咧其实喺当地嚟讲好普通，但系我哋咧听落去嘅时候又唔知佢讲乜嘢。咁啊，想唔想知道个答案系啲乜嘢咧？如果想知嘅话，八月号转头话你知。 導き出せた私の答え突き抜け音は So what's the next lesson 100年経ってもこのままじゃ Failure 変わりゆく気持ちは溶けるはずないの考え好きは大問題頭を空っぽにして角度より答えよりBaby, no sign, it's in me, no lights, now you're 叫做福建话，呱八都有，意思即系解咗咧。我好肚饿啊！阿只虾咪，阿只虾咪，意思即系话想食乜嘢又想食乜嘢。有几个早餐咧都几啱大家嘅，我哋都好中意。例如面包，面包叫做罗啲罗啲，哇！阿只罗啲，意思即系话我想食面包。好啦，复活节假期咧就梗系要食朱古力啦。朱古力咧其实咧佢哋都系当地人咧会讲翻英文嘅 chocolate 噶。咁不过咧。始终大家口音不一样，你想跟他们聊天亲切一点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跟他们说 chocolate chocolate、哦、我知道这些印尼人很多时候都是说 chocolate 的，你可以说就是说 why I just chocolate why I just chocolate， 意思就是说我想吃朱古力。 老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就到了，你想要咩礼物啊？ 知我心者，老公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但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啦。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九点钟之前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6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听日都系大致多云嘅。本周中期会有几阵骤雨添，本周后期咧天色就会好转啦，日间炎热，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75%啊。特别留意嘅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就嚟去到九点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陈茂波话：只要疫情持续稳定受控，本地经济已经有望逐步回暖，并且话如果势头持续迈向动态清零嘅状态，今年第二季会有较好嘅经营环境，有利经济摆脱首季急速转入负增长嘅局面。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新一輪消費券已經在今個月7號派發，市民開心消費之餘，要慎防交易時扣錯數。有市民早前到藥房購買咳藥水，以消費券付款的時候，店員竟按多一個零，由57元變為570元。好在及時發現，店員即時以現金退回差價。 記者昨日在多區不同零售店實測，發現只有大約三成商戶會在客戶以電子支付消費之後主動提供收據，顧客不容易看到消費金額。大公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確診747宗，是連續第三日降至1000宗以下。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隨著復活節長假期到來，以及即將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市面人流明顯增加，預計這一波疫情會有輕微反彈，會留意著各項指標是否屬於大幅反彈。同時特區政府亦都有預備相關的應對方案，為萬一出現疫情反彈而做準備。商報報導。 明報報導，第五波新冠疫情下死亡人數急增，公眾殮房一度爆煲，喪事的流程亦都延遲。有市民的101歲外婆今年3月初並非因為新冠病毒離世，遺體存放在衛生署轄下九龍公眾殮房，事隔超過一個月出殯的時候，遺體的面部和手部已經發霉，家人沒辦法辨認容貌，只是靠衣服認出她。她不滿政府處理遺體不當，質疑殮房冷藏系統是否出問題，並且認為事件關乎亡者尊嚴。衛生署說，該殮房的冷藏室存放有關遺體期間一直運作正常，公眾殮房只是為短期存放而設，只能夠短期內減慢而不能夠防止腐化，鼓勵家屬盡快領回遺體。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東方日報收到有市民求助，說新蒲崗的路邊成為民間垃圾站，有人傾倒建築廢料堆積如山，告及成年人。食環署接獲查詢之後，即時派員清理垃圾，又說會跟進該處的情況。有議員就批評食環署未有積極執法，令市民以為這裡是可以丟垃圾，促請裝置監控設備阻嚇垃圾蟲。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在國新辦發布會表示，中國計劃今年實施6次飛行任務，5月發射天舟4號貨運飛船，6月發射神舟14號載人飛船，7月就發射太空站問天實驗艙，10月發射太空站夢天實驗艙，跟住仲會發射天舟5號貨運飛船同埋神舟15號載人飛船，實現神15乘組將與神14乘組的在軌輪換。文匯報的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連續三日錄得確診個案降至3位數，適逢復活節長假期，不少市民紛紛外出活動，似乎已經放下戒心，開始享受復常生活。時評說，疫情並未結束，除了繼續做好個人防護，遵守防疫規定之外，最重要的是接種疫苗，盡早達到接種全覆蓋，形成群體免疫的堅強屏障，復常之路才能夠行穩致遠。商報時評。 成報社論，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日前截止申請，政府合共接獲超過47萬份申請，遠高過政府原先估算的30萬份。由此可見，本港就業市場的疲憊情況遠較政府預計的惡劣，當中指定處所被迫關閉的停薪留職員工申請就佔了大約13萬宗。社論認為，政府必須正視現實的情況，進一步協助有需要的市民。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就說，內地兩大藥企科興和國藥同日宣布，旗下針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新滅活疫苗獲得批准在香港展開臨床研究。社評說，是對香港生物科技發展實力的肯定，說明香港有能力發展成為國際生科創新中心，香港應該找住機會大力推動生物科技發展，以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中國載人航天辦公室昨日表示，今年計劃完成太空站在軌建造，拉開中國空間站建造階段的大幕。社評說，特區政府和各界要將國家航天每次重大進步作為推進國情和愛國教育的重要契機，培育港人愛國情懷，激發港人更加熱誠投身國家高新科技發展和國家建設之中。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想一家大小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咧就揾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我同你咧都有一个角色啦，重叠咗咧，就系、是、大家都系一个叫做 working mom 啦。咁而好多时咧，又的而且确咧，好难将工作同埋自己私人生活咧，完全咧可以彻底切割开嘅。 哦，其实我相信呢个情况就应该所有在职嘅父母、在职嘅家长都可能会面对呢个情况嘅。 嗯，我谂除咗话真系可能咧有机会要将啲工作带翻屋企做之余咧，带翻去嘅唔单止系工作啊，仲有情绪啦，或者系甚至乎一啲压力，甚至乎可能真系有时咧见过有啲朋友都系噶，喺屋企突然之间收到一通嘅公司电话咧，哇，面色一沉，跟住咧真系咩笑容都冇晒啦咁。咁但系咧，亦都有机会咧，小朋友见到家长咁样嘅时候咧，都会好窝心、好贴心咁样想走嚟问下你，诶，爸爸妈妈，你冇事啊嘛？咁对于个家长嚟讲咧，有时都几两难啦。就系、是、啊，到底同你讲好啊，定还是继续话俾你听冇事冇事，等佢唔好担心咧咁。 嗱，其实咧我就谂紧系咪真系得两个选择，答佢有事定系冇事咧？定因为我哋都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同小朋友去讲下哦。其实喺大人世界里边的而且确系会面对压力，就正如小朋友喺学习嘅过程里面出现压力嘅感觉，或者出现压力嘅情绪反应咧，都系一啲好正常嘅事情。等佢都知道哦，原来父母都系大，即系就算父母系成年人啦，都会同样面对压力，面对一啲佢哋唔一定可能会唔一定完全处理得到嘅事情噶噃。 嗯，我记得咧，以前咧，可能传统嘅家庭咧，即系我成长嘅家庭就系咁嘅。如果屋企咧大人遇到啲咩嘅困难啊，或者啲咩公事上面嘅阻滞咧，通常咧都系，你唔好问啦，冇事冇事咁，即系通常都系同我讲冇事嘅，就大人自己咧就孭晒，跟住咧佢哋就解决埋。咁可能咧解決完咗之後咧過咗咧就會話翻俾我聽，其實咧早嗰排咧發生咗咩事嘅咁樣，我細個屋企就咁樣處理嘅。 嗱，我估即係時代嘅變遷又唔一定可以用翻完全用翻上一代嘅方式。落嚟我哋今日照顾我哋嘅仔女嘅，即系我哋试想下，以前嘅工作其实真系唔会话可以霸占我哋嘅日常生活太多。随住科技嘅发达，我哋多咗选择，包括可能呢家就在家工作啦，亦都可以系喺我哋嘅智能电话里边咧，都好容易睇到公司嘅电邮啊，或者同上司啊或者下属去沟通。咁所以工作同家庭个界线咧，已经唔及当年可以分得咁开噶啦。咁所以其实咧，你提到嘅呢个疑问咧，都的而且確係我相信好多呢家在職家長都會面對嘅情況嚟嘅。我反而就有一個少少嘅諗法，即係我哋回想翻我哋細個，如果真係見到父母，可能面色比較唔特別好睇啦，或者即係可能你都明知佢可能有啲事發生緊，我哋當時嘅感受又係點樣嘅咧？哦，有啲人咧回想翻就會同我講翻就啊，係啊，其實我啲隱隱約約都感覺到有啲唔妥，就算父母同我講冇事冇事，其實又點會唔知啊？ 雖然佢把口話冇事啫，但可能都會不其然望多兩眼啊，或者去裝下佢，唔知佢點咧，都會有啲擔心嘅感覺嘅喎。 是的，作为仔女呢，其实对父母的情绪反应啊，各样的表现呢都特别敏感的，特别是即其实不论是什么年纪的仔女，即甚至乎去到青少年期的仔女呢，他们都会特别在意父母的情绪的。那所以与其我们去告诉他们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即语言讲的事情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们的面色或者我们的表情呢都明显地有一些不同的时候呢，那所以他们是会看到那个分别在当中的。咁所以，與其去直接話俾佢聽，冇事冇事，我哋又可唔可以試下諗下啊？我哋都坦白去話俾佢哋聽，哦係啊，爸爸媽媽今日做嘢咧，的而且確都遇到一啲唔容易處理嘅事喎，爸爸媽媽都諗緊點樣處理啊。咁都等佢知道，哦，原來咧，大人其實唔係無敵嘅，原來大人都會遇到困難嘅。 點解我都會有呢個分享呢？就是最近我仔仔就話俾我聽，佢即係學校嗰啲功課，佢唔特別識處理啦，或者佢覺得好難去集中到，因為始終放緊假，但係學校有啲功課。咁我就話俾佢聽，哦，你覺得自己集中唔到，好似好唔應該啊，嗬？咁跟住其實係啊，佢好期望自己集中到。咁當我話俾佢聽，啊係啊，當媽媽可能嗰日做嘢特別大壓力啊，或者做到攰嘅時候咧，再要集中精神去做某啲嘢咧，我都唔係咁容易。佢聽到原來媽媽都面對同樣嘅挑戰，面對同樣嘅困難嘅時候，佢反而輕鬆咗，鬆咗一口氣嘅。 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话到俾佢听，其实人呢就总会有开心不开心的一面。因为呢，有些家长我知道都很希望小朋友可以活在一个无忧无虑只是快乐的童年，就真的会好像传统一代这样啊，有些什么呢压力啊，或者自己的烦恼呢都不会出声的，这样就算呢小朋友真的意识到又好，或者就算看着他不开心都好啦，他都会说没事没事没事，你不要问我就得了啦，这样。那所以看来都可以试口，好似 Jamie 话斋，提早啲用一个可能简单啲或者容易入手、容易接受啲嘅方式去同佢哋坦白，话俾佢知，其实呢一啲咧都系生活里边一啲好正常会出现嘅情绪同埋状况，咁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 系噶，咁同埋即系俾佢哋都即系知道，每个人不论咩年纪、咩工作岗位都好啦，都的而且确系会面对工作压力嘅。就算唔系工作压力，可能放工翻嚟真系有啲筋疲力倦嘅感觉嘅时候，俾佢哋知道，哦，妈妈攰啦，你不如俾我半个钟头稍为自己休息一下。其实佢就会知道，哦，俾咗妈妈空间，我反而有空间，即系俾咗妈妈有个休息嘅空间嘅时候咧，我反而可以亲近妈妈多啲嘅。即系呢个其实唔单止系教紧小朋友认识自己嘅情绪，照顾自己嘅需要，亦都可以让家长有一个空间去照顾翻自己嘅需要嘅时候，减少咗对个亲子关系嗰份影响嘅。 嗯，其实都系啊，因为过分嘅压抑啊，或者系同小朋友讲冇事咧，亦都意味住家长一个人咧就要背负晒嗰个工作压力啦，又唔可以同人讲啦，又唔可以发出嚟啦，又要咧强颜欢笑咁样喺啲小朋友面前营造一个好开心嘅形象啦，可能对于一个家长嘅情绪健康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咯。 你講得啱㗎，亦都會有即係有一啲嘅未必係最好嘅地方，就係、是、第一，我哋會唔會俾緊一個信息話俾小朋友聽？當我遇到即係我唔可以，即係我覺得我做唔掂、搞唔掂，或者即係我覺得有壓力嘅時候，話俾人聽係咪一件唔應該發生嘅事嚟嘅咧？點解媽媽都避避忌忌，即係父母都咁避忌去講佢哋嘅困難咧？呢個係第一樣嘢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有啲時候我哋真係面對壓力起上嚟咧，你話係咪真係下下都咁好脾氣？是不是可下下都可以忍到不去高声呼叫，或者好大声咁去同小朋友讲嘢？我哋对小朋友嘅行为嘅嗰啲忍耐程度或者体谅程度，的而且确会随住我哋嘅压力而下降。到时其实自己发咗个脾气，你自己都未必会想发生嘅。有啲家长咧好惊讲咗俾小朋友听之后咧，佢会觉得影响小朋友。有个小小的提议就是都不妨问一下家长，其实你心底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担心，即有些人就会说担心其实会不会影响小朋友啊，会不会将即令到小朋友见到我不开心，所以他都不开心啊。即我听到就是很多时候往往都是一些爱锡子女的行为，爱锡子女的想法来的，但是呢就会被这一份担心影响子女的恐惧呢而影响了自己和即可以坦白的空间。 嗯，咁有冇啲小建议可以俾到呢啲在职嘅家长咧？待定几个锦囊啊！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最好点样做咧？ 其实有几样可以做，首先就是都要一路都睇得好紧要嘅，即系好重视嘅，就是自己会唔会可以先帮自己建立一个即系处理压力嘅一啲方式啦，包括即系可能。定時嘅即係有規律嘅生活啊、運動啊、有自己嘅支援網絡啊，咁呢啲即係呢啲係一個好重要，都要自己可以先做到嘅嘢。咁亦都係，如果發覺特別自己個特別攰，其實有啲症狀你發現嘅，即可能對所有嘢都好似有多咗少少敏感，情緒反應比一般大嘅時候，都可能問緊自己：咦，其實我係咪？帶咗啲工作嘅情緒翻屋企，好難唔帶嘅，俾空間即係容許自己唔覺意都帶咗翻工嘅情緒翻屋企。不過就提自己有壓力，即係唔等於我要將佢用一啲脾氣嘅方式俾到小朋友睇嘅，反而可以咧，即係一翻到屋企，即係可能安頓好之後就。 捉住小朋友，如果可以有空间有其他人支援嗰个小朋友照顾嘅话咧，咁就可以捉小朋友埋一边，或者同另一个伴侣讲：，我今日有啲攰，有啲辛苦，我想有少少空间。咁捉住小朋友讲声，如果佢理解得到嘅话，譬如听妈妈攰啊，你俾20分钟我啊。咁其实小朋友就知道噶啦。咁小朋友可能会有啲担心，你做咩事啊？系咪唔舒服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嘅话，都试下，不妨话俾佢听。哦，今日工作上咧遇到啲困难，我今日用咗好多气力去处理工作嘅压力，所以我呢一刻需要稍为休息啫。其实我哋可以好平和咁话俾佢听，你面对困难嘅，跟住但系你都可以安抚翻佢。但系咧，我知道你担心妈妈可能会唔开心。我知道你锡我噶啦，嗱，你俾啲时间我处理完之后，我会过嚟揾翻你噶啦。咁小朋友就会知道，哦，妈妈辛苦，佢都知道你留意到佢同你同步紧个情绪嘅。咁变咗有呢个过程嘅时候咧，其实个沟通就会不知不觉咁滋长咗噶啦。 其实都系嘅，即系与其自己屈屈埋埋，可能咧造成咗个情绪包袱咧，甚至乎会雪球效应咁样令到件事更加恶化，自己可能分分钟会屈咗做情绪病，甚至精神病。其实真系应该要揾人倾一倾，咁样就会好啲咯。 是啊，小朋友其实好多时候都好在意家长开心定唔开心，如果坦白话俾佢哋听，小朋友反而系更加安心，更加唔使估估下，大家关系更加会好啲添噶。 咁希望大家都系啦，听咗我哋今朝早嘅分享之后呢，不妨试下呢啲小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放松啲，又唔需要太担心呢小朋友会担心自己或者造成一啲佢自己嘅负面情绪啦。咁样多啲沟通，多啲了解，就可以一起开心健康咁成长啦。 是的，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好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 拜拜， 拜拜。 有冇发现好多猫猫都好中意用佢哋只手仔推跌啲嘢咧？其实有几个原因噶，第一就系佢哋狩猎嘅天性。猫猫成日咩都想推一推，其实是他们狩猎的本能所致。将可疑的物体推落地下，看看会不会有威胁，又或者用推一推的方式来到试探对方的战斗力。第二，有可能是好奇心使然。猫猫其中一个探索世界的感官就是以他们的肉球去到触碰，因为上面布满了神经，非常敏感，所以猫猫会以推推的动作来到感知新的事物。第三就是引人注意了，猫猫有机会是利用推跌嘢来发出声响，从而引起主人的注目。第四，亦都可能纯粹是因为无聊，猫猫无聊想找些东西做的时候，就有机会将周围的物品当成假想敌，推下它，拨下它，令到它跌了的东西滚动又发出声响，就可以被自己追着来玩咯。如果你不想屋企的东西成为了猫猫推跌的物品，然后有所损失的话，就记得要确保有给足够的玩具和消遣猫猫，那它们就会收手咯。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今天早上我们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张小姐在这里。早晨张小姐。 早晨啊。 你好啊，我是白元浩啊。我知道呢，你有啲嘅生日嘅点唱，系咩点唱嚟噶？ 哦，因为我先生生日啦，所以我想点唱俾佢听。 系，喂，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 结咗婚啊，1989年，9年，即系呢个32年啦。 哇，好嘢啊吓！咁呢32年嚟，你觉得最好嘅相处之道系啲乜嘢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都系忍啊，互相忍让啊。 你互相忍让，但系都忍到、啊，即系有啲可能真系哇顶唔顺啊，忍唔到咁样，但系你都忍到、 啊。系啊，都忍到咯。 吓、啊，有冇话忍到之后而家习惯咗啊？等我偷下师啊嘛，学下你哋咁样。 其实而家依然系忍紧嘅。继续忍下去啦。 虽然佢系生日点唱，但我都想八卦问一问，其实最难顶嘅系咩啊？ 即系好多，即系叫来叫去，佢都系咁样啊，咁样咯。叫佢执好啲嘢又唔执啊，嗰啲咁样咯。 冇手尾。 多啲唔好成日出街啊，咁样咯。佢又要出街，咁 做咩？佢 唔听话咯。 成日出去玩咩？佢而家？ 系啊，佢好中意出去社交活跃噶嘛，佢好、多群组啊，好多活动。 哎，咁啊好咯，即系证明佢个人咧受欢迎啊嘛，咁系咪先？即系个人开朗啊，深受朋友中意啊，咁你同佢一齐，你都开心啊，即系个老公咁咩啊，咁阳光系咪先？ 哦，不过都要多翻你喺屋企先得噶。 哦，咁呢啲你嗲佢啫，呢啲就系咪先？好啊，嗱，咁啊，直接生日啦。 冇办法啦，佢中意得啦，唉，开心啦。啱， 呢啲就啱啦，佢开心咁咪得咯，系咪？每个人要嘅嘢又唔同嘅。 了倦之患啊！ 唔使用到呢个字。好啦， 等到佢咁啦，唉，迟早会咁。 生日点唱？咁啊，有啲咩庆祝嘅方法咧？ 庆祝都冇噶，因为佢都系四月十八号啊，咁样未放宽啊嘛，争几日，咁啊，早上都可能会去出去食下嘢啦，会有。其实我都、自从呢个过农历年之后，我都冇出去食嘢噶啦。咁啊，可能今日就即系破例咁样啦。 嗯嗯。 咁样咧，夜晚都冇啦，系咪？未有龙食咁啊，或者买啲嘢翻嚟啊，咁屋企食啊，咁样咯。 系咁啊，蛋糕都好似一个咯，系咪？ 都会有啩， 吹下蜡烛啊，咁样有啲心意俾下佢咁样。佢话时话生日佢会翻嚟庆祝噶嘛，佢多朋友、啊。 我谂佢会啩。 好啦，呢啲小话讲完啦，佢会翻嚟嘅。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翻老公讲啊？你平时点嗌佢噶？ 爸爸咁样多数系 吓，咁你讲句啊，爸爸生日快乐都好啊。 吓，爸爸啦，生日快乐咯，我祝佢身体健康啦，醒目精灵啦，就呢个行得食得瞓得，屙得。 把呢个都讲埋好 啊，走得啦，咁咧就系过啲佢中意过嘅生活咯，开开心心咁样咯，健康平安。 好啊，非常之好，你都好善解人意啊，多谢你嘅点唱，张小姐，佢收到噶啦，多谢晒，拜拜。 好，多谢你，好，唔该，拜拜。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哎，星期一啊，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一晚上八点钟都有呢个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嘅。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游长江啊。咁啊。长江咧，即系今集即系好长噶嘛。今集咧就由上海出发，咁啊逆流而上，睇下呢个瓷塘峡、梵净山、丙安古镇、赤水丹霞地貌等等嘅。咁啊，沿途啲风景好靓之外咧，就有好多历史嘅遗迹嘅。咁包括咩咧？头先提过，啱啱提过啦，赤水市嘅丙安古镇啊。咁啊，佢有好多兴建于明朝、清朝时期嗰啲吊脚楼啊，即系好特别嗰等楼嗰个。基座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但系有好多嘅，咁呢啲历史建筑咧，咁今集都会带大家去睇一睇嘅。 好啊，睇下啲靓景靓建筑啦。咁啊，十一点钟就有异国人生啦。 冇错，呢个纪录片系列《异国人生》啊，继续咧追查下、追击下啦嗰啲移民世界各地嗰啲加拿大人啊，佢哋遇到嘅种种问题。咁啊，今集咧比较忙啲啊，去咗三个地方：墨西哥、 哥倫比亞同埋日本三個好唔同嘅地方。咁首先同大家講下呢個墨西哥啦。咁其中一位女士啊，佢加拿大嘅女士，咁佢就去咗墨西哥咧，就諗住買地建即係起樓喺嗰度生活嘅。咁但係咧搞咗好耐，一家三口仍然係過住露營喺野外露營嘅生活喎。究竟佢哋遇到咩問題咧？ 咁啊要睇下啦， 要睇下啦。咁啊，另外有一個 case 咧就係、是。有一位男士艾伦啦，佢去到哥伦比亚一个山区，咁啊谂住成为呢个咖啡种咖啡豆嘅农夫，即系一个加拿大嘅人去咗哥伦比亚嗰度种咖啡，究竟点解咧？咁啊，而家睇下啦。另外最后头先讲过话有个日本嘅 case 啊嘛，有位日本嘅男士，佢咧就去到日本娶咗一位和服店嘅太子女， 哇，开心开心， 系啦系啦，即系听落都好似好开心。咁佢又谂住喺日本一个小城嗰度终老啦，但系佢嘅太太咧，呢位日本太太咧，就反而谂住跟佢翻去加拿大定居，咁、有啲艾湿。咁究竟佢哋去定留，点样选择咧？今晚十一点异国人生，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啊，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港中小学同幼稚园将会在复活节假期之后陆续分阶段复课，其中小学最快可以在明天率先复课。复课之后，学生翻学之前需要每日进行快速测试，阴性结果才可以回校。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病房經理蘇文霞建議，如果幼童未習慣不願配合，家長應該花時間說明檢測的目的和過程，留意他們撩鼻的時候有沒有不適的反應，並給予鼓勵，增強幼童的信心。對於外界有疑慮，幼童寫做快測會不會容易引致流鼻血或者敏感，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鄭偉芬說，鼻腔拭子採樣的棉棒十分柔软，家长只要事前做好准备，跟从说明书指示，问题不大。他又说不鼓励家长给幼童自己做检测，适宜由家长协助完成，并要放置好检测包，避免儿童误用伤及自己。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说，近两三个星期已经录得15宗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他们绝大部分未打齐疫苗，很多要送入深切治疗部或者要使用强心药。他说多数是在儿童感染之后三至四个星期后出现，预计数量会增加，儿童会有死亡风险。全港小学最快听日恢复半日面授课。叶柏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 ，Omicron 病毒的传染性高，复课之后学童在同一个班房互相传染的机会非常高。他呼吁家长尽快俾仔女接种新冠疫苗。政府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到晚上十点，最多四人一台。有餐饮业界相信对生意帮助不大，但形容比业界有喘息的机会。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千禧年代》话，现在生意只得疫情前大约两至三成，希望在星期四放宽之后可以恢复至疫情前大约五成。他说中式酒楼生意主要靠宴会，但星期四的即是放宽宴会人数到不得超过20人。他相信到下个月21号下一阶段的时候放宽到最多8人一台，宴会预订才会增加，对中式酒店的生意才有较大的帮助。是对中式酒楼的生意才会有较大的帮助。他又说下个月8号母亲节，部分食肆已经推出套餐，接到少量的预订，但是不算很多。上海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有三宗新冠病毒本土死亡个案，分别是两女一男，年龄由89岁至91岁，全部本身都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等，入院之后转为重症，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本土新增超过22000宗感染，包括2417宗确诊和1983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85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个案3宗，都是在闭环管控中发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加拿大的北极冰原暖化的速度是全球的三倍，冰层不但每年缩小，亦是造成极端天气的主因之一。更强的超级风暴，更干旱的夏季，但更受苦的可能是这里的住客北极熊、海象和鲸鱼。 电视纪录片《薄冰之下》，带你潜入冰层下的海洋，看这班动物的惨况。星期二晚11点，港台电视30日。 冲出家乡，远赴陌生的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人万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的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乜嘢挑战，又遇见乜嘢人生风景。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37分啊，21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5%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少少嘅，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大家系时候 come on。 做咩？ 起身啦， 系啊！起身做咩做啊？ 享受最后一日假期之余，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咧，晨光 Morning Call 需要你啊！咁啊，如果咧嚟紧都有啲打气嘅点唱，特别系乜嘢咧？嚟紧 DSE 啊嘛，系啊！咁你想帮一众嘅考生咧去打打气啦，帮佢哋咧注满正能量嘅话咧，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88，唔好话唔醒你啊！嗱，到时咧临尾嗰两三日咧就好多电话。如果你而家打嚟咧，先预约咗一个期， 预早打咗气先。 系啦，帮今届嘅 DSE 考生，譬如叫明仔咁先算。我想帮明仔打个气，点只歌俾佢听下？咁你就可以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我哋接听完之后咧，就会安排个点唱播出噶啦。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五颜六色。每个人必定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成日听人讲不同的颜色好像可以反映到某些性格特质，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亦都是很多心理学家研究的课题。美国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发现男人更容易被红色吸引，激发他们追求的欲望。你认不认同呢？又好似系，如果出席朋友 party 唔想引起其他人注意，你唔会着红色衫。着咗红色，好似令到其他人嘅目光都会集中喺自己身上，自然好多人会走埋嚟同你倾偈啦。至于蓝色，会俾人一种平静、充满智慧嘅感觉，所以一啲科技产品都会选择用蓝色做佢哋嘅商标颜色，红色配黄色。见到都想死，可以话是最充满诱惑的颜色配搭。例如你见到一只热狗，未必一定引起你的食欲，如果加埋红色番茄酱同埋黄色芥辣，即刻忍唔到口。所以一啲美国快餐连锁店，佢哋嘅商标都系用红色同黄色做配搭。早在1947年，瑞士已经有心理学家研究颜色和性格的关系。拣几种颜色的研究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红色代表自信、权力、欲望、热情、能量充沛。性格特质包括典型外向，不介意其他人知道你感受，有冒险精神，容易引人注意。蓝色代表信任、专业、平静，性格特质包括有原则、有信念、诚信，其他人较信任和依靠你，向往平和安定。绿色代表意志力、毅力、控制，性格特质就有忍耐力强、自身管理能力好、时间管理得心应手、坚守自己想法。讲埋黄色，代表活跃、有抱负、期望，性格特质就是喜欢展示自己个性，喜欢分享快乐，希望将幸福传递给其他人。如果你喜欢其中一种颜色，有没有反映到你性格的特质？你可能会说，这些这样的结果我都懂得说，又是的。但是每次有人问你颜色代表什么性格，你都很想知道答案。究竟是因为你好想知道乜嘢颜色代表乜嘢性格，还是你好想知道你在人哋心目中你是乜嘢性格？所以你听到某啲你想表现出嚟嘅形象嘅时候，你就觉得系好准。如果唔系你心目中嘅谂法，你就会话唔准。我成日好想问，如果我喜欢五颜六色，到底我是什么性格呢？有没有留意有些人年纪越大越喜欢将所有的颜色摆上身，这个又是什么原因？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嘴唇摇曳着留香，盈盈万重温柔颠倒四位男士，成日被人追求，人人应王子，其实十成谎言，心中冇你情意，话爱我但见一个二个话爱我，未见心里嗰个喺身边讲声 I love you， 爱怎么会讲你爱火令人痴，爱不需要讲，你不必怕人拦住，说不出那诗意沉醉爱河中，说不出那向往将初吻和情意尽献你，绝对绝对一切尽献你，望你望你给我讲一声讲声 I love you，拥抱真的你。 你无悔恨，求永聚我。那诗意寻最爱河中，说不出那向往，将初吻和情意尽献你，绝对绝对一切尽献你，望你望你，给我讲一声，讲声 I love you， 管他天地倒转放，甜蜜吻最痴。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讲下呢一味野味豆腐啦， 哦好 啊、我咧就系、是、一个重口味嘅人啦，咁、所以咧其实平时都麻麻地话特别去食豆腐嘅，咁点嘅情况底下会食呢？就系个酱汁好食啦，系、哦、啦，通常咧话有啲豆腐有啲酱汁啊，甚至芡汁咧、我自己就中意啦。咁今日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咧一个都几快捷嘅做一个野味豆腐嘅方法。咁首先咧你就买一樽豆腐翻嚟啦。咁我通常咧就会去超级市场咧买嗰啲鸡蛋豆腐，即系黄黄地色嘅。 肉子豆腐啫系咪？ 又唔同，佢肉子豆腐通常咧就系 一碌嘢咁 噶嘛，系啦。咁佢有一啲咧就系都系平时一个长方形嘅盒咁样嘅。咁佢就写住系鸡蛋豆腐嘅，咁啊有少少香味嘅，系啦。咁你望落去咧就浅黄色咁样。咁、當然你話買翻平時嗰啲煎煮豆腐咁都得嘅，因為最緊要係個醬汁啊嘛。同埋咧，我覺得煎嘅時候最緊要咧，你係揾一隻啱嘅嗰啲易結平底鍋啊。係、啦，通常有一個塗層嗰啲咧，即係滑滑地嗰啲咧。咁、我煎豆腐 換啊，我嗰個易結鍋，因為佢開始有啲甩嘢 啊。哦哦，咁要換喎。 係啊，你一言驚醒夢中人，即係用消費券去睇睇啲鍋先。 都啱數。好系啦，咁首先咧，你就将嗰啲鸡蛋豆腐咧就切成一块块啦。咁、当然咧就唔好太细块。 系 咁跟住咧喺个镬嗰度咧就喷少少油，之后咧就冻镬咁样咧放嗰啲豆腐落去，咁啊用中火咧就去到煎佢啦。咁咧通常我话嗰啲热结镬点解好啲咧？你就可以晾啊，即系因为如果佢有涂层咧比较滑面嗰只，你系晾下佢，一路煎咧一路晾下佢。咁 等到咧你 feel 到佢下面嗰层咧开始有啲金黄色啦，应该系即系成咗形咧，你先反佢，系先转佢，千祈唔好咧转完又转，转完又转，咁啊系人都散噶啦。 系。 系啦，咁跟住咧，两边煎到金黄色咧，就可以削翻佢落只碟嗰度。 系， 咁啊，等一阵啦，咁啊，煮个酱汁。 嗱，酱汁先系核心啊！ 冇错，个酱汁咧先系核心。咁点做法咧？首先咧，用翻同一个镬啦，咁啊，加少少油落去，咁跟住咧就加啲蒜蓉啦， 蒜蓉 系啦，红辣椒啦， 红辣椒 系啦，咁然后咧就再加多少少嘅豉油啦，系啦，咁啊，其实咧爆香咗先，系啦，豉油啦，咁啊落少少米酒啦，中意咧可以落少少。醋添，跟住加啲水同埋糖，就煮一煮佢，咁咧就已经好香噶啦。最后咧就加埋啲葱花，再煮一煮佢，咁成个汁咧淋上头先嗰个豆腐嘅面咧，就好开胃。系啦，亦都好好撈飯， 亦都俾大家可以食清少少啦。因為過去嗰兩三日假期，雖然話冇得開 party， 但係唔多唔少都會食多咗薯片啊，或者即係食多咗嗰啲煎炸嘢。我自己為例係啦，因為其實復活節我最多嘅一個活動就係睇波，因為太多波睇啦，係啦。曼城又对利物浦 系啊， 足总杯，跟住曼联又 C 朗点样大中三元咁样，系咪先？ 又大帽啦， 阿仙奴又输波，系啊，都冇乜惊喜啦。 系啊， 大家 复活节咧，即系阿欧都讲得好啱啊，即系你一定系会食多咗。 系 咁我自己都特登安排寻日夜晚食粥啊， 系啊， 即系要清清啲肠胃啊，即系好内疚，即系复活节嘅时候自己都食多咗。 系啦，咁啊睇下食呢个呢一味嘅豆腐啊，即系 Kitty 推介嘅，会唔会又系你今晚啊喺个叫做买餸嘅时候咧必备嘅一个餸菜咧？ 我的享乐时代， 好享乐时代啦， 系啊， 咁啊， 有个植物可以同大家讲下， 你讲先啦，咁样 好啊，好啊，大家开心 share 咯，系咪？喂，之前咧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花都 share 咗俾大家啦，有黄色啦， 系系。 有紅色啦， 紅色嗰個就係咩？圓洲村嘅花隧道， 冇錯，又嚟咯， 係又嚟，係 藍紫色咯，今次 藍紫色啊， 係啊，藍色紫色咁樣， 喺邊度先？ 嗱呢個咧好多地方都有嘅，佢個名咧叫做藍花螢。 系， 咁咪系啦，咁其实你望起上嚟咧，譬如之前咩鬼灭嗰啲咪好出名嗰个咩紫藤嘅，其实呢个咧就唔系嗰啲烂藤嗰啲嚟嘅，佢一棵棵树嚟嘅，咁有好多地方都有嘅，其实望起上嚟嘅时候咧，成棵树你都觉得咦？哇，喺蓝蓝地、紫紫地嗰啲淡紫色咧，其实嗰个感觉咧，我觉得都好浪漫，黄色咧。有生氣， 系系系， 紅色咧就有一種美麗嘅感覺， 少女 feel 啦，好艷， 冇錯啦。呢個咧即係淡紫咧，我覺得係浪漫，係啦，咁有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同埋咧唔知點解紫色可能同薰衣草差唔多嘅感覺， 好 relax， 你係啊，你硬係有一種咧。好輕鬆嘅感覺。 舊時咧，元朗咧都除咗嗰個向日葵啊，嗰個田之外， 都有薰衣草園， 都有個薰衣草園。 係， 嗱，而家仲有冇咧？ 係啦，我都唔夠膽講，可能人哋 唔知啊。我真係十幾年前去過一次， 係咯， 係啊，影相好靚， 係咪啊？薰衣嗰陣時啱啱係阿陳慧琳同阿金城武 嗰套薰 衣草。 我講開又講嗰陣時咧，好似話係咪入戲院睇呢套戲咧， 有 一陣薰衣草味啊，好似係， 唔記得咯， 即係佢特登噴啲薰衣草。 系啊， 即系等你有嗰个感觉咯。嗰套戏就俾你置身系咪法国嘅普罗旺斯啊嘛？我记得系啊，好浪漫嘅成件事都 系 系啊。 咁如果你话你想睇唔系薰衣草啦，呢个兰花形嘅话咧，其实有啲咩地方咧咁啊？又唔使话特登去嘅，都系嗰句啦。咁啊，始终人多又唔好啦。你见长洲就知啦，系咪？ 正所谓长洲。賓客人數多， 係啦。不過今次 即係應驗咗啊！細細個講嘅呢句 slogan， 有啲人話之後嚟到六尋啊嘛，即係咁樣去形容，好誇張咁形容啦。 咁去邊好咧？真係啊， 係咯。 冇旺角會唔會少人啲啊？ 旺角少人啲， 係你呢個你個睇花，你個睇花地方會唔會係旺角？ 你知唔知旺角咧？其實因為同東涌嗰啲都係一樣啊，啲人掃貨啊， 係啊， 你知旺角 真係啊，東涌嗰個平價歐力城咧，嗰個 shopping mall 咧，哇，啲人係咁 貪婪式咁攞啊！貪婪式咁攞係我設計出嚟嘅，即係好貪婪啊！攞極都唔夠，攞極都 多人啊！ 但明明要俾錢喎， 係啊， 要俾錢啊！ 大家諗住有消費券啊嘛， 係啊，但消費券都係得四千零蚊啫嘛，係 咯， 你哋都會有買完嘅一日噶嘛， 冷靜少少先， 係啦，冷靜啲，冷靜啲，咁啊可以咧就想 撳翻個蔡健文出嚟先啊， 老公，我想同你食一餐飯啊！ 可唔可以聽一次？我想問一陣。唔系，讲笑啫，讲翻小白个花先 喂，嗱、那个花咧，其实有啲咩地方可以睇到咧？咁啊，湾仔市区嗰度有啦，咁啊，湾仔星街嗰度有。好啦，咁啊，除咗星街嗰个其实都靓噶，因为你影佢咯。 哇，你呢张照片个 I G 影好靓。 系啊，咁咧、啊、你见到其实都系靓靓地啦。你近睇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感觉有少少似吊钟花。 系啊， 嗰 只啱啊啱啊， 嗰只有个嘴有个桶咁样嘅。咁都幾惟妙惟肖啊嚇， 係 啦。咁如果你話其他地方嘅話咧，除咗灣仔就屯門， 係 三聖村， 哦， 係啦，屯門三聖村嗱，不過有啫，不過我唔知而家開咗未啊， 同埋唔知喺邊個位啊嚇，會唔會喺啲賣魚啊、賣龍蝦嗰啲旁邊咧？我就真係唔知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要喂想都有少少花海嘅感覺喎，加啲攝影技巧都有花海喎咁樣， 就用 Photoshop 啦，係 咪？唔係，就去沙田公園。 沙田公園就最多啦。 係啦，沙田公園嗰度有二十幾棵呢一個蘭花型。 喂，我未去過沙田公園喎，李新由細到 大。沙田公園 搞錯，冇去過。 等等先，沙田公園係喺邊度㗎？我想問。 唔係 商場隔離嗰度， 我嗰度係沙田公園 啊！梗係啦，唔係嗰度喺邊度啊？ 我唔知啊，因為我唔知道嗰嚿嘢叫，即係沙田中央公園就係叫 沙田中央公園咯。 沙田中央公園就係沙田公園係咪？係 咯， 係咯，咁叫咯，係啊。 因為啲人舊時簽完紙之後就喺嗰度影相嗰個就係嘛。我唔知嗰度叫沙田公園啊。我亦都唔知嗰度有個公園，我就知道嗰度係大會堂隔離個公園咯。但我唔知佢 人哋明明有個名叫沙田公園，你係叫大會堂隔離個公園。 係啊，即係通常喺嗰度集合噶嘛。 佢都其實幾長嘅，即係通常你就喺大會堂出面嗰度啦，咁啊見到一個黃色嘅罩咁樣噶嘛。咁啊，其實一路向另外嗰邊行咧，都有好多即係嗰啲好似園景啊咁樣噶喎。 冇錯，佢園景嗰個咧，其實佢都整得即係有啲圓門咁樣，跟住你。一路行入去嘅时候咧，你落雨又有遮住啊咁样，跟住佢其实分两边嘅，我记得，左边嗰边咧同右边嗰个远景咧系不一样嘅，左边嗰个可能俾小朋友多啲嘅，右边嗰个咧可能系优雅啲嘅咁样。 我唔熟啊，真系自己唔系沙田友咧，都系有朋友喺嗰度结婚，有阵时啲兄弟团咧早少少去到嗰度咧签字之前啊，你咪要影啲相嘅。 系啊， 系。 咁嗰阵时啲兄弟就讲啦，话总之大会堂隔篱嗰个公园等啦，咁样之后。早六七點嘅時候咁樣，咁你有啲一定嗰啲例牌 shot 噶啦，即係個新郎哥攞啲利是出嚟養啊，跟住你啲兄弟又要搶啊嗰啲嘅咩嘢，即係你俾我嗰個地方，我最記得就係呢啲嘅畫面咯，都幾有趣嘅。 歡欣啊！ 嗰度係咩啊？好多呢個藍色花體係嘛？ 係啦，咁都有呢個藍花型。係啊，咁你如果近嘅話，真係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啊！嗱，屯門有啦。沙田都有啦，咁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啊，睇下边一度近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嗰度影下相咁样。咁如果你话去沙头角，其实都有一个，不过嗰个就远啲啦。 入到咁， 沙头角公路嗰个就远，同埋得五棵。咁不如去翻沙田先 啊，幾好喎！你啲咁實際嘅資訊咧，可以講到出嚟咧，話俾聽得五棵嘅啫。 係啊， 你自己去諗啦嚇。你入唔入沙頭角？ 你堅持 入到沙頭角，即係起碼冇誤導啊！即係你聽到小白講沙頭角有得睇花，我入去得棵咁樣。 到時鬧我啦！你沙頭角呢？你梗係話俾人聽有幾多棵，除非你住喺嗰度啫。 沙頭角我去過啊，反而做訪問入到去邊界嗰啲位，沙頭角嗰啲村啊咁樣。你去到沙頭角就有好多嘢睇嘅，我哋有啲同事都住沙頭角嗰邊啊，好似係啊，好邊界係啊，得閒話俾你聽啊，不過就唔方便開麥講啦。 但係咁遠入到去，最好唔好淨係得一樣嘢睇咯。 係咯，有多啲嘢睇咯。 咁你想睇到啲咩啊？入沙頭角？ 我唔知，我冇去過。 係咯， 我冇去過。 其實咧，沙頭角有個 好神秘，我覺得呢個地方 其實唔係好神秘，佢都有嗰啲叫做市政局個，唔係市政局，sorry，我嗰個活喺舊年代，即係康文署嗰啲熟食中心。 講埋嘉義市政府嘅你不如 康文署嗰啲熟食中心，跟住咧 即係有嘢食下嘅都。 嗰個熟食中心啲嘢好好食噶， 喺邊啊？沙頭角， 沙頭角入邊係啦，個街市嗰個熟食中心， 即係真係要禁區字先入到嘅。 好好食， 係咪要禁區字㗎？ 佢啲燒鵝奶粉好好食嘅，係啊，要禁區字嘅要申請，或者你有啲朋友喺嗰度住，叫佢幫你申請咯。即係無論泊車又好，即係揸車又好，或者入去又有好，都要有當地嘅居民去幫你做一個照應咁啊，即係要申請一啲 permit 先搞得到嘅。據我所知啊，因為我都係平凡市區人 嚟嘅，都係要㗎啦， 係啦。咁啊，即係假期快樂啦，最緊要你賞花又得啦。 係啊， 咁啊，唔好淨係入曬長洲啦嚇， 好埋今日啦嚇，大家 好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